同懷疑霹靂可卡因。26歲的士司機涉嫌販毒被捕，涉案的士是被捕人租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东南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2%。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北纬12.3度、东经124.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4公里，东沙无风，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575点，上升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02点，下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9.49，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7，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兑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19美元，卖出190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See you soon.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6:09啊，吓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出边嘅天气咧都唔系咁稳定啊，今日6月2日星期三嘅早上，咁啊。昨日就非常不穩定啦，差添啦天氣，哇落雨落到咧，真係希望你都唔好揼濕啦。咁啊，今日咧就準備定啦，要準備定把遮啦嚇。早上嘅時間咧都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埋局部地區有雷暴嘅，咁所以天氣不穩定嘅情況咧，暫時今日都會繼續持續嘅嚇。 晨光每日一格。 无论是阴天、晴天、雨天，其实所有的时间你都应该身边有几个人在陪着你。无论你是工作、读书，定还是是奋斗中，又或是你在歇紧、休息紧，其实你身边又应该有几个人陪着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所有的人都是会这样说的了。那些括乎所有人都是一些成功人士，已经成功的人士。当他们还未成功的时候，在他们身边其实都有很多人陪着他们，特别是他们经营困难，觉得生活的一个低潮的时候，你会不会都有朋友可以在你身边帮帮着你，在你需要鼓励的时候，他们会为你加持，在你需要人帮手喝彩的时候，他们大锣大鼓帮你打气。人总有面对不同的挑战，问题就是这些挑战迎来的时候，是你自己孤军作战，定还是总有几个人陪着你一起奋斗呢？有难关不要紧，难关难过关关过，但是是哪个跟你一起过，过得轻不轻松先。 你也叫约翰，出生于北角，愿望就是巡回世界，到处被人学。我也会配乐，没什么工作，愿望在流行王国努力尽情搏。让你我也爱大家，让这吉他变神话，热爱创作我们四四八，暂时住在录音室，未来人人为观察，要令农民百领总统都将我们当经典，弹弹弹弹，完成无限的唱片，走过红红地毯，要令仍然未诞生的都将我们当经典，弹弹琴，完成神话。首歌都叫往前听，也会被系浪。你我打圈看，很少人来看，在电视城门墙角，以为在英国。直到你我也成家，未必再需要大家，就算四散，我们四个同样像披头四发。当我变了作曲家，成为梦想家，要令农民百领总统都将我们当经典，谈和平写首诗，然而谁来出唱片，袋里仍然没钱，要令仍然未诞生的都将我们当经典，如何穷走过天，仍能携手走过十年，感情为何渐变。等到那一天，要是农民百领总统不将我们当 首歌啊，梁汉文《披头四》。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人有三急这个情况相当之普遍，不过如果你在街上面遇到这个情况，可能都要警惕一点了。最近就有皮肤科专科医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那表示，每个星期都有病人跟他抱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从一而终都会染上性病毒。医生就说了，性病潜伏期很长，即使是八至到十年前的风流事，都有机会去到最近才发病。另外，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未有注意个人卫生，都有机会染上性病的。例如接触完钞票之后未有彻底清洁双手就如厕，都有机会将钞票上面的病毒和细菌传到性器官。有女病人曾经在日本一个大公园的公厕如厕，而且用了公厕入面的厕纸，三日之后下体就感到痕痒，并且流出一些黄白色的分泌物，经过化验之后就确诊患上非淋病性尿道炎了。医生解释，公厕的厕纸有很多因素会令它成为传播非淋病性尿道炎的媒介。由于厕纸是暴露在空气之中，冲厕的时候有机会将病菌冲出，本身吸水的厕纸更加会将这些病菌吸收，用家可能用两只手来拿厕纸的时候就会将病菌留在纸上面了。下一手甚至是下十几手再用同一卷厕纸的时候，就会因为接触而得到病菌了。医生亦都说，未必知道厕纸的来源、质素和成分，有机会厕纸在工厂制造的时候已经受到污染了。公厕的清洁人员如果在洗厕所之后换厕纸，都有机会令到厕纸沾上病菌，而在厕纸上面的病菌呢，是可以存活到几日的。医生就要特别提下各位女性了，因为女性感染非淋病性尿道炎的情况是非常之普遍的。患者感染之后，下体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出现痕痒、红肿或者流出分泌物等等的症状。有时病症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亦都甚至有机会是没有出现任何症状。而这一类疾病的潜伏期呢，由几日至到几个月不等。亦试过有些患者一直都没有病发，直至到发现不育或者传埋给伴侣，才知道自己原来有这样的病源。医生就解释，确诊者一般都是会服食抗生素治疗，不过如果未及时发现的话，可能就会有严重的后果，例如是腹膜炎、输卵管阻塞，甚至是不育的。讲到这里，梗系要提下你，如果真系要去公厕嘅时候，有乜嘢方法可以预防感染一啲唔想有嘅病毒呢？除咗公厕嘅厕纸，医生就话，公厕嘅厕板、门柄、门后面嘅挂钩、水龙头、简易按钮、干手机等等，全部都系传播非淋病性尿道炎嘅途径。所以医生亦都俾咗几个预防嘅方法我哋，要我哋小心啲。首先，他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在公厕里大便。其次，就是最好不要使用公厕的厕板，可以试下凌空如厕或者是坐模型凳。第三，最好就可以自己自备纸巾。而最后，如果有些人士真的不可以凌空如厕的话，就可以试下用厕所提供的一些坐垫，希望可以隔一隔的病毒。作为女士的我，对于这些预防的方法都有好深的感受。小小个开始，我自己对于公厕的警惕都相当之高的。点都好了，今日开始提高警觉，希望可以预防到感染一些我们都好不想染上的疾病。大家都身体健康了。 上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 你唔鍾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係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嚟到2021年6月3日，今日星期三啦吓，晨光成语百科。啊，以前咧喺呢一个嘅西汉嘅时候，有一个农民嘅小朋友，名康衡。咁啊，好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好中意读书。不过咧，都系因为屋企穷，冇错啦，都系呢啲嘅桥段嚟嘅。但系呢啲桥段就系由佢而嚟噶，佢系冇钱翻学，后嚟啦。佢咧就跟一个亲戚咧就学呢个认识啲字啦。而家咧我哋就好好啦，有免费教育啊。咁但系咧，其实以前啲人就有教育咧系一件好难好难嘅事嚟噶。而且咧，大部分人咧都系从事一啲嘅农务工作。咁如果要学字嘅话咧，真系好难有机会噶。又唔系蓝血，又唔系皇亲国戚，甚至乎屋企又冇乜钱咧，要学字简直系难过登天。佢就话到啦，佢好想跟一个亲戚学识呢啲嘅认字，咁啊先至咧系可以有睇书嘅能力，有睇书嘅能力个人先至会有知识。佢又买唔起书啦，于是乎咧佢就不断借啦，借呢啲书嘅嚟读。喺嗰阵时啊，书咧系非常之珍贵噶，而且咧就唔好似而家咁样大量印刷，好多时咧都系手抄本嚟噶。有书嘅人亦都唔系话好轻易可以借俾人嘅。他自己本身呢都是在农场那里工作，非常之艰苦的。 佢工作嘅地方呢就係属于一个有钱人嘅农场嚟嘅。好啦，佢去打工，但佢竟然间呢就同老板讲，哎，老板啊，老板，你呢唔使俾钱我㗎啦，不如咁啦，我帮你做嘢，你俾书我睇啊。过咗几年，咁佢慢慢大过咗，成为咗屋企主要嘅动力。佢一日到晚都係好努力去到工作，得中午嘅时间啦，可以呢就係歇一歇呢，佢就会争取呢啲时候呢又去到歇一歇书。所以呢一卷嘅书佢通常呢都要十日啦，半个月先至可以读得晒。佢越嚟越心急，佢就心諗啦，日头我咁多嘢做，有农田嗰度嘅工作啦，又有施肥啊，做好多唔同嘅功夫，根本就冇时间睇书。我应该多啲利用夜晚嘅时候睇书。夜晚呢天黑唔好似我哋而家咁开灯㗎嘛。唔係话个个都可以捉到萤火虫。其实老实讲啊，萤火虫啲灯又真係有几光啊，係咪？佢就心諗啦，唉，我屋企咁穷，夜晚灯都冇，唉，都係瞓觉㗎啦，点睇书呢？一日夜晚佢呢就喺呢个床上面嘅背脊嗰度，唉，突然之间有啲光传过嚟喎。佢一望过去，望一望，哎，原来是隔离屋邻居嗰啲灯光、哦。是啊，你都知噶啦。佢攞住把刀仔，将呢一条罅整大咗，于是乎啲光咧就透到入嚟。佢就用住呢一个嘅光，好努力咁样读书啦。点解突然之间讲作壁偷光呢？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可能我哋都有好多机会可以俾自己好好努力。但是自己有没有努力过呢？人是不是一定要去到一些绝境，去到很不利自己的环境，才想做一些逆思考的事，一些我们没有能力做的事呢？预期是这样的，我们不如今天我们香港很多人都生活、啊、都算是不错的，生活到的起码有灯有水先啦。我们不如把握住这些我们有的资源，我们有的机会，好好努力、啊。去到六点半钟啊，哈嘛，留意住，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I wish 陈海泳，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表示，食物及卫生局局长会考虑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预计短期内可以就降低伏必泰接种年龄的申请作决定。发言人表示，卫生署上星期六收到复星医药提交有关降低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下限至12岁的申请，以及相关第三期临床研究数据，已经将资料提交顾问专家委员会考虑，并就有关申请作出建议。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51岁女子，在她身上检获怀疑海洛因，市值约56000元。警方根据线报和调查后，昨晚9点在同乐街一座住宅大厦截查这名可疑女子，她涉嫌贩毒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批准使用科兴疫苗，是继国药新冠疫苗之后第二只获世卫批准的中国疫苗。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表示，今次通过世卫评审，标志着科兴新冠疫苗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认可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国际卫生机构的认可。他认为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科兴期待进一步参与全球疫情防控，充分发挥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价值。马来西亚紧急出动空军战机，在南中国海的海岸附近拦截16架中国军机，形容这件罕见事件威胁国家主权。事件发生在过去星期一，地点在婆罗洲附近双方有主权争议的水域。马来西亚外长希沙姆丁表示，将会发出外交召回抗议，召唤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正解释事件，形容中国军机的行为是侵入马来西亚空域和侵犯主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星期五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港铁礼让运动2021， 有奖问答题，搭港铁听音乐，用手机音量应该要怎样调校呢？ 尽量将音量收细，又或者佩戴耳机，咁就 very good 啦。诶，我份礼物呢？ 子成，份礼物不如留俾二台听众啊。 你个 idea 都几 sharp 喎。 想答问题赢奖品嘅听众就要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音乐情人。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时间6:35，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晨啊晨光嘅听众。 其实我头先咧听到你喂嘅时候，我个心凉一凉，因为咧你喂得好细声，我谂唔通我打错电话， 直头唔认得咗系咪？ 系啊，唔认得，但又赶住的你条 line， 因为咧部头先部机咧播主题曲嘅时候咧，唔知点解部电脑又窒窒地，咁我又挂住搞部机啦，望住部机啦，跟住又冇乜时间打俾你，所以咁问先打俾你，点解喂得咁细声？吓死我，以为唔知吵醒边个啊！ 我就话：咦，你打嚟点解咁快就即刻要讲嘢嘅？我都未准备好。 唉，冇事冇事，一天光晒。 诶，呢啲都系有惊无险，大家成日都试噶啦。 系啦，咁啊好啦吓，系、哎、今日朝头早喂啊，点啊点啊点啊， 有咩资讯提供系嘛？ 系啦系啦， 系啦，我今日有个资讯提供，但系呢个嘢咧好似唔系好啱你，因为我记得你咧系咪有嗰、那个类似少少乳糖不耐症嗰啲啊，即系唔食芝士唔饮奶嗰啲啊？ 系啦，都唔知食少 奶都唔得嘅系嘛？ 奶都唔好啦。 哦，咁而家咧，坊間咪有一啲植物奶嘅，即係譬如俾一啲素食人士啦， 嗰啲 OK 喎， 嗰啲你又得唔得咧？ 嗰啲咧就食落去咧個 effect 真係唔同嘅喎，即係咪係唔，因為佢本身唔係嗰隻嘢嚟噶嘛？ 佢其實係冇動物嘅成分喺度咯。 係啦係啦，咁我覺得 平時奶就牛奶啊嘛，咁而家植物奶可能係燕麥奶啊，或者係豆奶啊、杏仁奶呢啲植物奶咯。 豆奶我仲覺得啲味都幾好添。 哦，係係，呢啲你就飲得啦。 係啦，我都 OK 嘅，係啦，冇錯啦。 哦，今朝點解咁講咧？因為我睇咗一個專題啦，咁佢就話原來咧喺呢個疫情期間咧。除咗呢、這個消毒嘅東西啦，仲有啲廁紙啦，呢啲銷量係大增，呢、這個大家知啦。原來佢話咧，植物奶嘅增長咧，比起頭先我講嗰啲廁紙啊、酒精搓手液啊，更加厲害喎、啊。 係， 你諗唔諗到原因喺邊咧？ 喺边咧？呢个植物奶啊，关咩事啊？ 系啦，尤其是咧喺欧美国家啦，咁其实好多人咧都系饮好多奶嘅每一日。你记唔记得之前我同你有讲过单新闻咧，话有个女士啦，佢就生咗十几个小朋友嘛。 嗯。 咁佢话佢一日啊屋企饮嘅奶咧，都系好多公升。 哦，系啊，我记得，我记得啦。 那个系用量好， 因为真系太多人啦，佢屋企。 系啊，同埋其实佢哋嗰边嘅习惯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可能我哋未必每一天都会饮牛奶，或者可能净系你早餐先会饮少少牛奶，但系你睇外国嗰啲电影，你都见到咧，即系佢哋好似打开雪柜当水饮咁样。 喂，同埋咧，你有冇发 觉？知就怼啊嘛！ 佢哋咧好中意牛奶加嗰啲脆卜卜嗰啲嘢食噶嘛，佢哋连睇戏咯，我嗰阵时咧都会咧见到佢哋倒一扎嗰啲脆脆嘅落去，又倒奶，夜妈妈都喺度睇戏同埋饮嗰啲嘢。 是啊，咁所以牛奶咧对于佢哋嚟讲咧系即系好日常必需品，亦都会用得好多。咁不过喺疫情期间咧，你知道佢哋可能会有啲地方会封城啊，或者又尽量少出街啊，咁都会囤积一啲食物啊、日常用品喺屋企噶嘛。咁但系牛奶咧个保质期就比较短啊。咁所以用咩去代替呢？咁反而呢佢哋就会有啲人就去走咗去买嗰啲燕麦奶啦。 嗯。 因为燕麦奶呢其实都即係对于佢哋嚟讲都系奶嘅一种啦，即係用返喺譬如你头先话食粟米片啊等等嗰啲呢、都可以啦。咁而佢嗰个保质期譬如摆喺屋企呢又可以存放耐啲喎。咁所以个销量呢就升咗好多。咁、再者就系、是、过去呢一年或者呢几年啦，即係素食嘅热潮又劲咗嘛。咁、所以譬如好多一啲精品咖啡店啊，佢哋卖嘅咖啡呢都会标榜我哋个咖啡呢系用咗一啲植物奶嘅。 燕麦奶嘅等等咧，咁佢哋又会销量又高咗，咁所以、原来咧呢一样东西咧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咧已经开始即系占露头角啦。除咗你话食嗰啲肉系植物肉之外咧，饮嘅奶咧都会变咗系燕麦奶啦。 哦，我自己呢其实成日朝头早觉得呢，虽然我对奶就唔系咁接受啦，不过呢我成日諗我以前呢细个开始已经想有部豆浆机喺屋企，即係夜晚就可以落啲黄豆啊，唔知咩加水落定啲调味，跟住第二日揿个掣，第二日朝头早有豆浆飲嗰啲呢。 我又买咗，我整咩你啊？ 係咪啊？喂，你耐唔耐整一杯俾我啊？不如我攞定个壶俾你啊。 我都有諗过，因为但系呢最紧要就系早一晚浸咗啲黄豆啊嘛，即系佢唔可以你即刻喺街市买翻嚟就即刻怼落个机嗰度嘅，你要预先浸，即系我部系咁样啦。咁我因为佢附属我新买嘅呢部搅拌机，咁佢咧就系好劲嘅个摩打，就可以圆豆咁样搅，即系打烂晒搅到溶咧变咗豆浆嘅。我都有谂过，不如下次我就整多啲翻嚟，咁我哋食早餐咪可以 share 咯咁样。 啊好啊， 原来你系梦寐以求嘅，包有份上啦。 我直头你知唔知谂住啊，嚟紧父亲节我买，算啦，买一部俾自己当氹下自己咁样啊。 哦，系咩？系咩？ 系啊，喂，我试下你嗰部先。要啊，试下你嗰部先。如果 OK 嘅，咁我考虑下啊嘛。 好啦，一言为定就咁啦。我哋转头见。 转头见。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啊，睇到咧就系一啲消息就话到啦，有啲榕树就受到蛾啊，飞蛾嗰个蛾灾，咁啊话到啲树咧就患有咗树癌。喂，睇完个题咧，其实净系知道啲树咧，系好大件事。原来今年受到一个叫做朱红毛斑蛾幼虫嘅影响啊，榕树咧就较往年咧即系破坏纪录就上升咗。根据树木管理部门的护养记录，当中包括23棵就古树名木，较去年就增加了1倍，其中4棵本身已经患有树癌。讲了很多这些树癌的字，为什么树都会生癌的呢？这样树癌即是葛根症、葛根病，这样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病来的呢？树木的表面呢，或者我们就目测树木呢，其实它是很平静，它不会在你面前跳舞的嘛，是不是？但是原来受到地下一些叫做葛根病的威胁啦，我们行人在这个树木穿梭的期间或者修剪它的时候啦，我们都可以呢就是稍微观一观察，看看它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病征的噃。树木的生活其实就不是我们望上去那么平静的，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跟很多的病虫啊、细菌啊在战斗的，而且有很多的虫更加希望在树上面得到就是养分，所以望起上来虽然树木很平静，不过其实它可能分分秒秒钟都在接受就是一些病毒的威胁的。通常这些病菌，例如树癌的病菌，就会入侵树木的根部组织，然后就会开始大肆破坏，造成木材组织腐朽，原本坚固的根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影响了根本身在吸收土壤里面的养分这个过程，甚至因为支撑力下降就容易整棵树就倒塌。所以呢，我们应该多些就留意着树木的健康，它倒塌下来砸到的都是我们啊。处理这一种叫做树癌的常见做法，就是移除病树，即是移除了一棵树再消毒那个土壤。首先呢就连地上面的树枝啊各样东西都要清除，因为恐怕呢就是那些叫做 有害的细菌啊微生物呢就潜藏在这些泥土入面。藉着土壤的分离培养，或者现在做很多的 DNA 测试，我们都已经可以分别出就是不同这一类型树癌它们那个的病毒的威胁程度。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对树的健康呢， 我哋除咗目測啊，睇下佢有冇爛之外啦，好彩咧都係一班嘅專業嘅團隊啊，去到幫我哋檢查我哋嘅樹，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可以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底下欣賞我哋嘅樹，同我哋心愛嘅樹一齊去到生活咯。 終於都不回來，終於可找個別人愛，終於哭泣不需要被怪，最是場意外。講好的不回來，不必苦苦去挽救我，終於一天發現我撞在某個角落，在某個角落逃脫痴戀。终于亲手把一切结束，终于呼吸都可以庆祝，天宽广得可以复控，今天不必委屈再痛哭，终于开口不需抵抗指控，终于苏醒我亦能脱俗，今天开始我终曾够熟，赎回我羽翼高飞找更爱。 新歌喎，終於不回來。出面26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0%啊！我係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圍去，除咗可以睇風景之外，最緊要係知道身邊發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咁啊，电话侧边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驻扎社工啊 ，Circle 喺度，你好啊 ，Circle。 早晨，小白。 做运动啊，减压就个个都知啦。但做運動點解可以減壓呢 Circle？ 其實呢我成日覺得呢啲即係減唔減壓都好啦，或者我哋用我另一個方式講話點樣取之平衡啦。 嗯。 即係我哋同我哋嘅生活啊、環境啊各樣嘢嘅點樣去取一個平衡，令到我哋喺到一個比較理想嘅狀態呢，咁自自然然呢就會就算有壓力都好啦，都可以一日都冇乜問題啦，都可以應付嘅咁樣。咁運動呢即係其實我唔係除咗我啦，我其實都睇即係都係睇一啲文章啦，見到其實喺運動一個好大嘅科學嘅項目嚟噶嘛，一研究嘅項目嚟噶嘛，其實咧都即係好多好多一啲研究咧，係講緊運動同我哋嘅心理健康係有啲乜嘢息息相關嘅。嘅情況啦，咁我頭先咧即係一路作咗一句嘢咧，似政府宣傳句咁啊就，因為我哋齊內做運動咧，心情係確輕鬆噶嘛。 哇！你做咩神早流流喺度作句啊你？ 突然間詩興化作咧，都有一啲嘅理據去支持啦，同埋咧你知得夏日炎炎要做運動，你明唔明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推動力要再大一啲噶嘛，咁、 啊、 我哋可以選擇一啲我哋喺夏天適宜多啲動力去做嘅運動啦。咁但係嗱， 我都係温故知新，亦都提大家，亦都提自己嘅時候，點解我哋做運動有一啲好處呢？第一樣嘅咧就係我哋都成日講啊，其實做運動咧係會減少或者預防咧一啲抑鬱嘅狀態嘅。咁話抑鬱就講到好似好去到病咁樣啦，但有陣時即係我哋遇到唔同嘅挑戰困難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我哋叫做 down 啲嘅 mood 嘅，即係一啲唔太一啲負面嘅情緒咁樣啦。咁運動咧我哋最常咧就知道運動可以令到我哋釋放安多芬啦，係一個令到我哋開心嘅一個嘅物質啦。另外咧點樣咧唔係即係一時一刻就咁一日做咗就算嘅喎、有一啲研究咧都喺度即係推鼓勵緊我哋咧，就是、長期鍛鍊其實都會令到我哋長時間咧都感到一啲快，即係感到快樂嘅。咁甚至乎即係點樣為之長時間啊？如果咧即係有啲研究話去比較咧，一啲冇鍛鍊嘅人啊，同一啲定期即係好似小白咁樣啦，定期有訓練習慣嘅咧，每個月嘅心情低落指數會減少到一次。 系，你知唔知咧？其实有阵时候，我成日话我都好想做运动啦。有时候即系工作太忙咧，咁又要照顾屋企嘅时候咧，真系冇时间做运动。我一唔做运动，个人咧就 有啲身体反应系嘛？ 系啊，即系嗰啲身体反应就系可能你会发觉，喂，我容易情绪低落啦。容易个人咧开始唔知点解咁快就累积咗啲负能量，咁啊搞到系啊，搞到个人咧容易发嬲啊，我都会 feel 到有呢一个分别。咁但系去到嗰啲话，如果真系冇时间做运动嘅，就会同自己讲：，等下一次做运动先。而家千祈唔好影响心情。呢句千祈唔好影响心情咧，就成为咗我嘅座右铭啦，就系、是、咁。 咁我又觉得嗱，呢、這个亦都同时间管理有关啦。咁啊，研究有讲啦，其实每周进行3至5至45分钟嘅啫。45分鐘嘅運動咧，其實都可以為我哋嘅精神健康帶嚟一啲嘅益處嘅。咁我又會諗下啦，嗱，一個禮拜有7日啊嘛。咁呢個研究咧，其實都係一個建議，就話3至5次啦嘅45分鐘，我由3次入門啦。45分鐘，咁我又睇下我每一日有邊一啲嘅空間可以拎到呢45分鐘出嚟。咁同埋嗰個項目可以去揀咯。譬如之前我哋有疫情比較即係緊張嘅時候，我哋都少出街咧，都其實我諗好多朋友咧都習慣咗喺屋企都可以做一啲嘅運動啦。我自己咧就喺當時培養咗咧，喺屋企可以做一啲嘅重量嘅訓練。 HIIT 係啦，45分鐘咧都夠皮噶啦。 哇！20分鐘我都頂唔順啦，你45分鐘你好堅啊！ 咁又唔係淨。可能我哋有一啲嘅我屋企就有一個輕型啲嘅啞鈴啦，要配合翻自己適合嘅磅重。我好少嘅啫，我因為我都係想鍛鍊下一啲健康啊。 係咪爪舉嗰啲啊？你玩 又未去到，雖然就嚟奧運啊嚇，但我唔係爪舉嗰啲嘅。咁咧就一啲比較5磅、10磅嘅一啲啞鈴咧，我練翻一啲即係手嘅一啲嘅力量啊。咁因為呢啲其實因為除咗做運動，我哋跑步之外，我哋成日都講啦，肌肉咧其實都需要訓練嘅。係 啊， 啱啦。45分鐘，如果係未有一個咁長嘅空間可以出到去嘅，咁喺屋企喺我以前有啲朋友真係 lunch 會去做運動嘅，咁我以前都會嘅 lunch 去做一啲即係重力嘅訓練嘅，俾自己。咁我覺得呢啲係可以睇翻每個人啦，譬如小白有自己嘅 schedule， 我哋有翻工有我哋嘅時間表，咁我係邊一啲時間可以接到呢？45分鐘出嚟咧，如果真系唔得嘅，30分鐘起標咧。我見而家我好有喺網上平台見到咧，好有動力噶。有啲太太咧照顧小朋友好忙噶，但系佢喺屋企咧都抽到一啲時間俾我見到咧，佢會去做一啲嘅，無論係而家嘅一啲訓練啊，頭先講話一啲 HIIT 又好啊，即係一啲練習嘅一啲嘅訓練咧，哇，都唔錯噶喎個效果。咁所以其實個目標就係話。每個禮拜有3日，大約45分鐘，哇，抵啦！既然即可以帶俾我哋精神有一啲嘅即健康帶嚟益處嘅，我覺得不妨都投資落去啦。 係啊，我自己認識得有個朋友咧，都喺九龍塘一帶翻工嘅，窩打老道都翻工。佢竟然間咧係可以趁住食 lunch 嘅時間咧，佢走咗上獅子山跑完一轉，跟住快快手5分鐘沖埋個涼，然後仲可以準時翻到入去 meeting room 度同老闆開會。 啲奇人， 呢啲真係奇人啊！但佢都即係帶出咗一樣嘢，佢話其實你想個人好精神咧，佢真係要靠運動咧，去到令到自己成日 keep 住嗰種 energy 啊，好正能量嘅感覺。咁佢都帶出咗呢個訊息出嚟嘅。 咁我又覺得誒睇個人性格啦，譬如嗱，有啲即係我識有啲人係翻朝九晚五啦，咁夜晚可能即係疲倦嘅身軀，佢真係會四點半起身咧，落去跑30分鐘。45分鐘，一嚟依一熱咧，早啲起身落去跑，嗰、那個感覺，嗰、那個氣，即係聞到個空氣都唔同嘅。如果你可以覺得自己可以啊，不如試下規律地早啲起身，4:30、5:00去跑30分鐐、45分鐘，翻嚟沖個涼，跟住翻工。如果 係 安排到嘅，我覺得都 係 一個不錯 的 選擇 嚟。係啊，我自己即係我都係4:30起身嘅，不過我就趕住翻工啦。 係啊，你唔得啦。 我每一次咧喺駕駛途中，我亦都見到屋企附近咧有幾多 嘅，都已經有人開始啦嘛。 冇錯，都有幾多人係已經跑緊步㗎啦。咁所以咧，運動啊，爭取運動嘅時間咧，係在乎你自己有冇心嘅啫嚇，唔好諗住自己安排唔到時間啦嚇。好，今日講住咁多先，唔該曬西球，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嘅时间6:55，早晨啊，各位听众啊吓，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噃。啊，电子烟同埋加热烟咧，的而且确有年轻化嘅趋势嘅。咁啊，之前咧有一个世界无烟日嘅活动啦，咁亦都话到啦，吸电子烟嘅中小学生咧，哇！讲嘅中小学生近年咧，即系嗰个数字创新高啊，令到唔少家长震惊。我睇到我都惊啦，搞错啊，中小学、啊。根据翻咧统计处嘅数字显示啊，2019年曾经吸食电子烟嘅小四至到小六学生比率达到1.4%噶，另外有2.3%嘅中学生曾经吸食加热烟。今日有学者就形容咧呢个数字简直系惊人啦吓，我自己直头用离晒谱啦去到形容啊，震惊唔少嘅家长啊，佢哋指出啊，电子烟外形就好似一般嘅叫做电子产品啊，吸食电子烟嘅气味都较一般嘅烟草为少啊，所以咧家长就冇咁容易察觉到。吸烟咧就增加双手接触就面部啦、口部嘅次数，其实咧某程度上咧都系容易增加到我哋呢个患上冠状病毒嘅风险噶。哎呀，本身咧吸烟就唔啱嘅，系咪？好啦，六月份嘅时间咧，原来推出咗咧一个叫做戒烟月嘅活动，咁政府推出嘅，鼓励吸烟人士坚持无烟4星期。哎，都系噶，细细个咧唔系细细个，即系从小咧就去到咧就系、是。少少地去到开始戒烟，哪怕佢只不过系4星期，你唔好以为冇用啊！当你4星期成为咗习惯之后咧，你就已经唔想再吸烟，喂、哎，咁啊成功戒咗噶啦！有阵时戒甩一样嘢咧，唔使劳师动众啊，唔使起坛作法啊，只要你呢一刻抌咗包烟，同自己讲，哎，我唔食咯，就系、是、咁简单。跟住落去咧，4星期六月份咧都已经去到2号啦吓，咁就系呢个戒烟月嚟嘅，鼓励吸烟人士咧就坚持无烟4星期，咁啊以助吸烟人士彻底啊戒甩呢一个烟瘾。疫情底下，市民未必可以经常去到咧就系到访嘅戒烟服务中心啦，咁佢哋就话到啦，市民可以利用卫生署嘅一个叫做记住戒，记系邮寄个记，记住戒。去嘅一个服务啊，以邮寄嘅方式获得戒烟辅助嘅药品，咁啊配合翻咧就电话同埋戒烟嘅应用程式跟进呢个戒烟嘅进度。咁啊有大学嘅学者咧，亦都就系话到啦，啊运动啊其实非常之好噶，运动啊唔单止咧就可以增加心肺功能，改善身体嘅状况，亦都可以咧就系、是、一样嘢，分散戒烟者嘅注意力，令到有阵时觉得哇好似。而家心癮，想食下煙啊，咁樣想吸下煙啊，哎，突然之間咧，一下做運動，嗰個注意力分散咗啦，跟住咧啊，忘記咗呢個吸煙，太好啦咁樣，就將個注意力集中翻喺呢個做運動嗰度，其實可以減少啊退癮時嘅一啲叫做即係退緊減少緊呢個食煙嗰啲嘅不適嘅感覺嘅。 戒煙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的，但是任何方法都好，都是最重要就是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戒煙的決心的。所以呢由今日开始做起了，将这包煙抌了它，配合这个戒煙月六月份，是一个美其名令到你可以专心一些戒煙的月份，希望大家戒煙成功，个个都身体健康。好了，时间很快脆会到早上的七点钟，转头会分途广播的了。晨光第一线将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就是早上的十点钟的。咁啊，转头我哋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再见啦吓。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噶，转头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同埋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两位师兄，而家出面横风横雨，系时候打开师傅嘅锦囊啦，听写咩？ 好嘅，第一个。 咦，拖干、啊？ 我知道拖干个地面灯，定下唔好湿滑。 但我哋喺户外、啊。 系咯。 有第二个，诶，睇下先，诶，默哀 吓，默哀，泰文都写埋啊？ 唔系啊，佢话行雷闪电嘅时候咧，唔好哀喺车辆或者建筑物嘅墙壁啊。 我都有两个字啊，癫胎。听我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开工，谨记安全就勿放松。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吧。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7:06嘅时间啦。咁啊，天气方面咧，我哋首先啊，梗系会有阿 O 已经准备定啦。咁啊，交通方面咧就 Didi 喺度啦。等我估下先，出面应该冇塞车。 啊，咁叻仔！早晨，有塞嗰啲都系恒常嗰啲车龙咯，即系嗰啲樽颈位咁啦。咁啊，同大家讲啊，恒常嘅车龙先 啊。好啊。 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路面都有一个挤塞嘅，咁但系问紧原因咧，稍后可能先会知嘅，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提一提你啦，有个道路工程噶，喺荔枝角嘅宝麟街，咁而家宝麟街咧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月麟街同埋深旺道一段咧仍然系封闭嘅，咁揸车朋友就要经过留意啦。 朝头早嘅时间咧，都唔好谂住路路畅通啊，揼快啲啊吓。 系梗系唔好啦，揸车真系千祈唔好揸得快啊，行车距离都一定要有，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嗯、 小白，我想讲咧，本来咧，琴日好开心噶，你知点解？我仔咧不嬲唔做运动，喺屋企打机啊。琴日佢竟然漏我。 呢个仔宅男嚟嘅，原来系。 中意打机嘅时候喺屋企，咁都会落唔落同朋友去下街嘅、哦。但对我嚟讲，我觉得少咯。 我都好中意打机嘅，你知唔知啊？睇我唔出嚟。 睇你唔出啊！你最照顾两个小朋友。 但系自从有咗小朋友之后咧，我嗰啲屋企游戏机咧，我捐咗出去。 哇！ 我真系捐咗出去，系啊。 所以我话你系一个好爸爸。 唔係噶， 唔係你嘅，唔係唔係， 我都想打，我都想打機。 你好有責任心啊！都係其實生小朋友係負呢個責任心係好緊要。咁佢好，我好開心啦！佢竟然溜我打網球喎，係咪啦？溜我打網球係啊！ 真嗰啲網球定係遊戲機？ 真嘅網球啦。試完我就想講下啦。其實你係好爸爸，我都覺得自己好爸媽， 你 誇獎自己。因為我仔細個嗰陣時咧，即係唔係細個嘅，都係十零歲，我為咗逼。為了跟他很喜歡跟我一起的嘛，因為由小到大其實我就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就陪他讀書啦，其實是不好的，但是慣了嘛，想學東西的話一定要我跟他一起學他才去學、 哦、你即是不夠獨立你覺得 是啦、嗯、十零歲的時候我就說、我很想去懂倉頡、我就跟他一起學倉頡、但到最後他學識我不學識可能年紀的問題有親子班的嘛那我挺開心的，現在他打倉頡也打得挺快的、挺好跟他一起學啦，打網球也是親子班就跟他一起去學、他打得厲害過我啦，當然我就打得唔係好叻咯。咁就大家一齊從學習中，咁就可以一齊去玩咁樣咯。 網球係難打嘅，其實 係啊。咁你當然 好大力嘅要， 要同埋要成日訓練啦，都係咁學。只不過學咗幾個月啫，你又唔係學得長時間，但起碼基本功唔好扭親啊，依樣嗰樣。 啱啊啱啊啱啊！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生小朋友嘅責任都好大嘅。 係 係啊，咁 識開波未啊？ 學佢依啲咁簡單嘅嘢啊，都唔止學咗，唔知學咗幾年，學咗一年啦，梗係識啦。 哦，拋上去嗰啲喎。 識。 哦，咁好好噶啦。 但係就唔會好似人哋打得好好嘅，一球來一球往咯，好多時都執波咯。總之我就冇我仔咁叻，可能我仔比較後生。 哦，我都好多年冇打網球咯。 係咩？得閒玩下。 係咯。 所以其實生個小朋友責任好緊要，但係你真係好爸爸咯。 冇咁講， 我先生唔肯付出嘅。 俾咗位你，俾個位你講咗你老公啲嘢添。 啊，所以好㗎，小朋友好啊，開心。 好啊，係大家都好啊。 好， 唔该晒 Didi。咁天气方面睇下好唔好？喂，阿 O 喺咪度？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点啊？出边嘅天气，寻日啊落雨落到晴晴冚冚、啊。 喂，今日天气好舒服、啊， 竟然 点样咧？就系、是、有啲凉风送爽添啊！望去广播道出边等紧车嘅朋友仔啦，有啲甚或乎着翻件外套添、啊。咁、我覺得係舒服嘅夏天，有一兩日偶爾落多咗雨咧，令到個温度啊冇咁炎熱啦，降一降温啦，咁都係體感上絕對係舒服嘅一天啊。暫時嚟講，咁啊望去天空上邊咧，陰陽嘅一邊咧就係呢個有啲少少咁多多啦，仲見到個藍天底有少少咁多多啦，白雲啦，咁啊另一邊咧。就完全是灰灰黑黑的了，咁唔知大家可以享受呢一種比較涼快少少嘅天氣幾耐啦，咁可能因為轉個頭呢又有機會有驟雨啊，又再落雨都未頂咁樣，咁但係如果即係今日天氣涼少少呢，絕對係對於男士又好啦女士呢都係一種佳音嚟嘅，點解呢？因為過往呢嗰特別上個禮拜呢真係曬得好緊要，有陣時呢你搽咗防曬出街啫，或者你進行戶外運動啦，或者戶外活動啦，你都要俾啲皮膚唞下氣，回一回氣。我啲朋友呢係嗰啲戶外工作人士嚟嘅，佢真係呢成身都甩曬皮啊！早一兩個禮拜，佢連咧我哋男人咧，咪好中意旁邊兩鬢嗰啲位咧，咪鏟青嘅。 係啊，嗰啲位都甩啊！ 係，我就望住佢啦，我話：哇，做咩咁多頭皮啊？呢排佢話唔係頭皮嚟噶，係甩皮啊！ 哎、 你認真啲睇，咁佢連咧兩邊我哋鏟到超級青咧，其實都係得幾 cm 啊，幾 mm 啊，旁邊耳仔上邊嗰啲頭髮位咧，跟住咧都甩皮喎。咁我話：唉，你下次即係搞搞佢嘛，或者戴帽嘛。咁佢做嘢嗰度又唔可以戴帽啦。另外嗰樣嘢咧就係、是、佢話佢全身都有搽防曬噶啦，但係就搽漏咗啲頭皮位咯。 哦，可能佢留翻長啲頭髮喎，可能 係啊，可能係咁啊。即係阿小白，你個建議都啱。同埋第二咧就係、是、可能少少地都要搽。我當然咁樣講好似好愚昧咁樣，唔知係咪呢啲位置都可能真係要搽啲防曬，即係近住頭髮嗰啲位置，咁、我都唔知啊。總之曬傷又好痛好慘咯。 其實你個 friend 可唔可以著長陣啊？雖然我知嘅，著長袖喺呢個户外咁樣係真係好辛苦啊。不過睇下有冇啲速乾衫咧，其實都有長袖系列嘅，咁又可以唔使直接咧俾啲太陽曬到個皮膚嘛。同埋有嗰啲咧，譬如做運動，我哋行山嗰啲咧，好多時有啲好似legging嗰啲咁啊，套住隻手嘅，嗰啲都係防曬又冰涼啊嘛。 系啊，睇下嗰啲叫做用品幫唔幫到我個朋友仔，因為即係其實有陣時做男人咧，你又覺得唉搽防曬都已經好滋整啊，你仲要搞呢啲咁嘅手袖。不過我都認同你講法嘅，你諗下曬到 成身都曬皮咧，呢個係外表嘅外觀受影響咯。但係另外一樣嘢，其實咧曬得多對皮膚真係唔係咁好嘅，即係你人到咗一個年紀，你就會即係。旧时我哋细个啊，中午正午点零两点十二点嗰时候晒太阳打波啊，一两个钟成身黑晒几型啊，成个古天乐咁。 系咯。 咁但系依家真系唔得啊！依家通常我拣晒太阳嘅时间，一系九点到十一点啊，朝头早啊，太阳冇咁猛烈， 冇咁毒嘅就去晒， 或者收太阳啊，四点几嘅时候先去晒啊！依家真系年纪大咗咧，有好多嘢要考量噶嘛，咁啊。今日咧，放心啊，未必需要搽防晒，理论上。不过详细天气咧，依然要交翻小白去讲一讲佢啦。 好，咁啊，快啲翻入嚟啦，一齐做节目噶。好，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啦。咁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咁啊，星期五以及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噶。嗱，而家26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9%嘅，咁啊，朝早嘅时间啊7:13，咁啊都有晨光大学一齐听听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诗。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真系呢一种夏天嘅季节咧，系特别令人哋觉得咧容易啲晕车浪嘅、哦。其实系咪真系关个季节事嘅咧吓？ 其实咧都系同体质都有啲关系嘅，季节都一定有关系啦。嗱、你晕车浪个感觉就系攞下攞下。 系啊。 喺专业角度嚟睇咧，呢、這、一个咧就系湿啦，即系咧好似你谂下，幻想一杯水攞下攞下咁样，咁所以就系湿影响嘅。 有啲人咧，我发觉系特别容易晕车浪嘅、 哦。系啊，有冇留意咧？其实小朋友好少晕车浪噶。 嗯，都系嘅。 试下咧，即系幻想下啦。其实咧，譬如妈妈抱个 B B 咧，其实都系攞下攞下噶嘛。 嗯， 佢哋会觉得好舒服噶、哦。 系。 但系你有冇试过真系俾人抱住咧？其实大人抱大人咧，其实唔系太舒服的。 你觉得好晕啦？ 系啊，除非你唔舒服，都系俾人抱住你啦，救你啦。 嗯。 点解咧？其实咧，小朋友身体好过我哋啊，因为咧一出世嘅时间个脾胃比较强壮啲嘅 ，general 嚟讲、我哋嗰个脾胃比较弱，咁所以容易有啲湿气啦。咁、样咧，脾胃虚弱咧就容易有湿啦。咁所以咧，我哋尤其是咧大人嚟讲咧，啲颈都唔系几好啊。 系啊，系啊。 系啦，那个颈咧，其实咧就系、是、我哋咧即系头同埋个身体嗰个桥梁啊嘛。 嗯。 系咁，身体嘅垃圾咧，头部嘅垃圾咧就要向下诶，即系通过排汗啦。大便小便就將它排出來的、如果我們的頸不是很好的時間加上脾胃是虛弱很多濕頭部的濕、啊、即垃圾排不走的時候它就攞下攞下了再加上呢如果我們真的兜來兜去、那些就很容易出現一個暈船浪、就是頭暈的情況 那有沒有方法可以解決呢是不是真的去了濕就會沒有暈車浪這個問題的 其实身体好咗咧，真系会减少咗晕车浪嘅问题噶，即系个脾胃强壮咗。因为我自己都系有经历，因为以前咧都会渣啲咧，就容易晕车浪，而家就好好多啦。 嗯，好神奇啊！我觉得呢一样嘢，咁有冇话咧有啲咩特别嘅方法啊，或者生活习惯啊，甚至乎系食物可以帮助到改善晕车浪嘅问题咧？ 嗱，我哋咧要讲一讲急救先啦，因为譬如而家真系，我啱啱晕车浪紧，而家好唔舒服，咁点算咧？咁我哋可以有两个穴位去处理嘅，首选一个叫做内关，有冇听过啲指纹带啊，绑喺只手度噶？咁咧嗰个位置咧，其实正正就系一个叫内关穴位啊，喺咧嗰个手咧，我哋手掌咧有个腕环纹嘅，咁上面咧佢咧上咧个两寸咧就有一个叫做内关穴，如果揿住个位咧就比较冤冤地嘅，系啦。咁而呢个呢就係、是、指纹指偶呢好好嘅即係真係好晕嘅时候最好呢咪落去撳落去咁就最好啦。咁而另外一个穴位呢就係、是、合谷。合谷呢就係、是、呢嗰、那个拇指啦同埋个食指呢合埋谷起嗰个位置。唔係话合埋谷起就係、是、合谷啦大约系嗰个位置。你试下咪落去啦其实都会几冤啦。 冤冤地呀係呀。 系啦，呢、這个尤其是当你唔舒服嗰阵时呢个感觉会更加强烈 㗎。 咁如果急救喂真係而家晕船浪好，晕车浪好，而家好唔舒服嘅时候咧，就最好咧帮你朋友啦，或者自己咧去咪呢两个穴位啦。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晕车浪嘅时候，呢、這个都系比较简易嘅方法，同埋自己容易做得到啊。 系啦，咁但系咧，长远嚟讲都要处理噶嘛，即系你今次晕咗啦，救得翻，舒服咗， 下次都要靠自己系嘛，个体质要自己搞定先。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唔好长期都唔舒服啊，长期都怕咗去搭船啊、搭车咁就大镬啦。但系长远嚟讲咧，当然要调理脾胃为主啦。咁咧，除咗可以揾下医师帮下手啦，食中药之外咧，其实咧亦都可以咧食下啲桂花糕嘅。桂花咧对于呢个处理呢一个头晕都真系几好噶喎，晕车浪呢一样嘢。另外咧亦都系咧可以咧即系饮下啲姜茶，因为咧姜茶亦都系咧佢调理嗰个脾胃，咁啊呢个最简单嘅方法嚟嘅。咁呢个都可以平日咧去多饮啦，桂花茶啊、桂花糕啊，或者系姜茶呢一啲咧都可以咧去饮嘅平时。 系，但有冇话咧有啲人系真系唔系好适合去食呢啲嘢嘅咧？ 一般因為我哋咧強翻個脾胃咧，其實都係可以嘅。熱敷肚仔都係一個即係長遠嘅保健啦。咁同埋少食生冷啊，因為我哋而家咧天氣熱咧，大家都會覺得哇，一定要飲杯凍嘢先得啦咁樣。咁但係咧夏天嚟講咧，我哋咧雖然覺得熱啦，但係咧佢嘅陽氣咧比較喺表面啦。体内咧，即中间嘅位置咧，系比较急啲嘅，冇咁多阳气嘅。咁所以如果我哋饮冻嘢啊，或者食生冷嘢嘅时间咧，一伤就伤到个脾胃噶啦。所以而家咧，肚屙啊、呕都比较多噶。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哦，身边都有好多朋友系咁样啊，最近。 所以咧，我哋咧要即系避免食生冷嘢啦，咁我哋个先至可以护翻我哋个脾胃咯。 系啦，咁大家要注意一下啦。虽然咧热辣辣咧，大家都会好想食下啲冻嘢或者饮下啲冻嘅饮品啊，但系我谂真系要适可而止咯，同埋要睇住自己。如果真系出现咗一啲嘅类似症状，譬如头晕啦，或者特别容易晕车浪、晕船浪嘅话咧，就真系要好好注意调理一下，原来就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噶啦。 系啊，冇错啊，希望大家咧去玩嘅时间都系玩得开心啦，唔好因为咧晕车浪、晕船浪咧破坏咗个气氛啊。 啱啊，好啦，今朝早唔该晒你啊 ，Terry。 好，拜拜， 拜拜。 谁可协唱情长败不整，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 样，仍持续斗争，来告知世人，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苦天发奋，情爱不降临，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处求生才是悠长。 度嘅气温有新歌听，佢哋系 DJ 星马力落之心，哇个名好劲啊！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咁啊，喂，突然间27度咯，又升咗一度，头先26度， 系咧，好凉噶嘛，头先25度、26度咁样，好舒服噶嘛，系咪先？ 气温嘅嘢吓，唉， 可能凌晨9点就上翻30度都未定啊吓，咁啊，大家。在衣着方面啊，或者搭配方面，自己谂谂佢啦。咁啊，头先话留意身边人，留意乜嘢咧？啊，可以留意咧，公共交通工具入边咧，成日都会有人留低嘢嘅。 哦，系啊， 手机啦， 遮。 遮啦， 遮啊，真系成日漏啊！ 外置充电啦，呢啲常常都会发生嘅。 我有试过漏， 系咪？ 我以前读书嘅时候试过，真系漏咗把遮，嗰把遮我自己好中意嘅。 系 咁啊，漏低咗之后咧，咁啊翻到，哎呀，把遮漏低咗添。 系 跟住我真系咧，因为嗰阵时搭港铁啊，跟住就去问翻港铁啲人 客户服务处嗰啲啦， 然后咧就再佢教我去金钟，我唔知而家系咪啦。我嗰阵时就去金钟有个生物认领处。 系。 哇！一好大个仓， 好多嘢漏啊，系嘛？ 好系一个好巨型嘅仓嚟嘅， 跟住遮有好多， 系啦， 手机有好多部，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我系攞得翻车 又有咁样， 系啊，好多好多 攞得翻啊！ 我攞得翻啊！ 哦，咁好喎，物归原主， 物归原主啊！ 遮咧，其实好多时漏咗咧，都冇乜人攞啊，除非嗰一日超级大雨。 系咯，系咯，系咯。 其实我觉得咧， 路不拾遗都唔啱嘅。 系啦，路不拾遗一定系唔啱。我觉得有啲民间习俗咧。或者嗰陣時咪有啲傳統啲嘅講法，哇遮咧唔好亂咁攞啊，跟住咧有啲阿姐嘢啊，跟住你翻屋企。喂，其實咧呢一個你覺得 紙遮啊更加唔好攞啊， 以為係迷信或者剩啦。其實呢一樣嘢咧，我細個啊，即係14、15歲嘅時候咧，聽過一次咧，我真係以後啊都唔敢攞人哋啲遮。 系嘛？ 连日除非人哋借俾我用咯， 即系惊有啲嘢收喺入边噶嘛。 唔系啊，惊唔吉利啊，点样都好咯，即系避之避得就避啊嘛。有阵时呢一样嘢自己又唔系本身太好运嗰啲咧，咁所以咧，其实呢一样嘢就令到啊小白嗰把遮又可以，你可以攞得翻， 攞得翻啊。 系啊，咁 如果唔系都即系我唔知港铁会点样啦，或者其他机构会系咪最后拎再捐啦，定系点系咪先？ 系可能有啲咁嘅机会啦。希望所有人都系唔见咗嘅嘢咧，搵得翻咁就最好啦吓。今日想讲。讲咧坐巴士嘅时候咧，竟然见到呢一样嘢，好古怪啊！见到咧透明牙箍啊，即系依家咧系咪好兴箍牙嗰啲嘅？ 系啊， 有嗰啲啊， 跌咗啊？ 唔系啊，直情摆喺旁边啊，即系个窗边咧，咪有一条疤咁样嘅，银色嗰条嘢嗰度啊， 系 佢摆咗喺嗰度咯。咁咧，咁啊，网民啊爆笑回应啊，可能系咩咧？新版嘅灰姑娘啊， 唔系，做一个假设先，做一个假设先。呢、這个假设就系而家抗疫期间啊嘛， 系啊， 大家戴口罩噶嘛， 系啊。 咁啊，照道理嚟讲咧，佢喺巴士上面都唔会拎到、那個，系唔会除低啦。咁所以我嘅假设咧就系、 是、佢真系留咗， 佢应该系买咗， 系 一个新嘅 牙箍， 牙箍 系。 然后佢搭巴士嘅时候欣赏紧， 系把玩紧， 系啦， 把玩完之后，哎呀，到站啦， 冇错， 摆低咗啦， 摆低。 诶，我都觉得系咁，因为你好端端你戴紧咧，嗱，巴士上边又唔俾饮食啦， 系啊， 咁你冇理 由戴住口罩而家， 系咧，因为我都识有啲朋友或者同事咧系戴呢啲透明牙箍嘅，咁佢哋咧通常都会食嘢之前会除低落嚟先嘅，咁样，咁所以 其實呢一樣係一個 personal belonging 啊，即係隨身物品，即係貼身物品添 啊。好隨睇啊！ 咁所以無啦啦點解會喺個巴士窗邊嗰度見到好古怪？跟住所以網民就爆笑回應啦，就話係咪新版嘅灰姑娘啊？意思係乜嘢咧？佢留低一個牙箍，如果啱緣分到了啊，你將個牙套 點啊 擺落去自己個口嗰度啊！你真系好啊！帮我揾翻个牙箍，我嘅白马王子。唔系 ，sorry， 灰姑娘嗰个唔系白马王子， 灰姑娘嗰个系 白雪公主先系白雪王。 灰姑娘嗰个系咩王子啊？ 诶，我都 系王子啦， 普通王子，普通王子唔系王子啊，系咪先？ 记得嗰个王子 系啦，咁样推怼诶怼翻个即系牙箍落去咁样揾翻。 灰姑娘系玻璃鞋嗰个嘛？ 系啦系，总之灰姑娘嘅故事系点咧？我都唔系好记得，好似阿灰姑娘漏咗只鞋。因为十二点嘅时候，跟住阿王子咧就攞只 鞋， 执咗鞋，周围揾人试脚，系啦， 乱物癖咁样执人哋只鞋。 咁好啦，依家呢一个会唔会有啲男士执到？ 我要揾我嘅公主啊， 灰姑娘、啊， 我要揾我嘅公主啊， 牙齿灰姑娘留低嘅，等我周围攞翻呢个咧。透明牙套俾人嚟试下，千祈唔好啊！即系网民都系搞笑啫，我哋亦都系承接住网民嘅搞笑，二次搞笑啫。 总之记住呢啲即系咁随身嘅物品咧，就收佢啦，系咪？ 咁啊，原文系今朝喺905见到一个牙套同埋透明牙箍，会唔会有朋友留低咗咧？喺上层嘅咁样，连个车牌都写埋出嚟嘅，咁大家 check 下啦。 今日系6月2日，星期三。农历4月22，适宜祈福，开市，动土，迁徙，入宅，出行。 今日都唔错、啊。 日子好，不及心情好。今日忌安门。 系咪除咗呢样嘢，乜都做得噶？ 任何嘢都要谂清楚先可以做噶。今日都系跑步日。 我会好好享受跑步的乐趣的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衛生組織緊急批准使用科興疫苗，是繼國藥新冠疫苗之後第二隻獲世衛批准的中國疫苗。科興控股董事長尹惠東表示，今次通過世衛審評，標誌著科興新冠疫苗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獲得認可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國際衛生機構的認可。他認為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持續蔓延，科興期待進一步參與全球疫情防控，充分發揮中國新冠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價值。一名44歲女子上個月21日送往廣華醫院之後離世，在離世之前9日曾經接種第二劑復必泰疫苗。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說，臨床資料和初步解剖發現死因是缺血性心臟病，初步認為與疫苗接種無關。另外，委員會通過即日開始，個別死亡個案只會在與疫苗接種有潛在關聯的情況之下才公布。截至星期日，共接种超过236万剂疫苗，接获近3300宗异常事件报告，占接种总剂量的0.14%。当中有21宗涉及在离世之前14日内接种疫苗，呈报为严重异常事件的死亡个案，占疫苗接种总剂量的0.0009%。冇個案同接種疫苗有因果關係。專家委員會認為，至今並未發現有不尋常現象，會繼續密切監察並且收集數據。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以視頻連線方式出席金磚國家外長會 外长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过去一年半新型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当代历史上最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有迫切需要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各国在联合声明之中表达支持和平、自由和法治，尊重人权和民主等共同价值观，以及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坚持主权平等，尊重各国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基础上，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平等、更具代表性的多极国际体系。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排回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重复多次，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都长的，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咁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去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挤塞，车龙去到万公屋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咧去到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亦都车多，咁车龙咧去到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无声但有浪。 是她和婆婆之间的故事，因为脑退化的关系，婆婆讲嘢开始不清楚，有时都接收不到人的讯息。刹那间，她觉得和婆婆的对话就好像海底中的声浪，纵然听不清楚，但确实存在。作曲 Cat 温汉文，填词王乐怡，编曲温汉文，监制何炳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王然无声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啊。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繞道，一起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7:39啊，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87%。咁啊，头先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听紧阿 O 同埋阿小白咧喺度讲话留低咗个牙箍。咁你哋都演绎得非常之幽默风趣，令到我都好想加把嘴。 我以为你想去攞咗个牙箍试下戴啊。 冇，唔卫生， 佢依家好流行噶呢一种隐 形啦，叫做 系嘛箍牙咧。我哋有其他嘅同事啦，即其实我上次同阿天怡食饭嘅，佢都会除低个牙箍啦。咁我又问阿天怡啦，咁我话啊，点啊，系咪真系好得噶？哇，都好得噶，即系会令到你箍好啲牙齿啦，跟住块面型又会瘦啲。我同佢讲，你做咩块面咁瘦嘅？做咩啊？咁样 箍养啲牙， 佢话箍咗牙咯，咁样。即系我有时都唔信嘅，唔想话箍咗牙块。 如果戴咗呢啲牙箍，咁就可以隐藏咗去韩国嘅消息啦。 唔系 啊！你做咩事咁靓？我箍咗牙箍啫。 唔系，我见好多，因为之前睇报纸好多明星都话箍完牙之后块面会瘦噶嘛。咁我最现实啦。咁我见到天怡系咁，咁就 咁你系咪好想都试一试佢咧？ 我唔需要太瘦啊。 你都系戴翻口罩先啦。 我都系戴翻口罩先啦。我唔系 sell 呢啲噶嘛。好似钟哥话斋咩啊？ 唔系靠样嘅， 靠实力系嘛 ？Why not both？ 唔系我靠财力嘅， 你靠财力 啊？讲笑 啫， 唔系咁，但系呢个。真嘅，因为啲牙齿系会喐噶嘛，即系你即系每一日佢都会有少少轻微嘅喐动。 不过讲紧呢啲透明牙箍咧，我问过牙医，真系坚问过牙医，佢话最有效嘅箍牙方法都系用翻最传统嗰啲，即系钢牙，镶喺出边一条铁线系咁样箍住一段长时间，呢个先系最有效嘅方法。呢啲透明牙箍咧，其实系叫做退一步求其次，都有效嘅。但系因为都市人 即系要箍长啲咯个时间， 系啦，同埋你成日都有要箍牙好肉酸，又或者唔方便，呢个咧就另外选择。当然啦，呢个仲要系你即系你成日要拆出嚟，咁你啲牙齿适应嘅时间。相对就短咗嘛，咁要嘅时间咪长啲咯。 咁样有好有唔好啦。我唔使啊，我 OK 啊。 你 几 好啊，系嘛 ？OK， 我都系戴翻口罩算啦，索性遮住佢。嗱，咁啊，头先咧，可能呢一个就真系有人漏低咗喺架巴士上边啦，唔知点解，嗱，解释唔到嘅。但系总之就漏低咗。 漏低嘢冇得解释，系啊， 唔系，但系咁贴身嘅嘢真系好难解释。 都冇得解释。 嗱，好啦， 主题乐园成日话每年都会执到十几廿架 BB 车咁， 系咯，冇得解释。 你点解释？呢个真系要讲，我今日咧就系喺网上面咧揾到一篇文章，又系咧一啲酒店从业员咧讲，系因为最近太多人去 staycation 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咧好难解释嘅事情发生，就系到底有啲人会留低咗啲乜嘢，即系佢哋做咗咁耐酒店啊，都会觉得咁奇怪嘅咧，又系解释唔到。 我以为你讲嗰个咩啊，喺网上胡闹嗰单啊， 哦，你话50岁嗰个， 唔系啊， 50岁情侣， 唔系啊，就系话去 staycation。嗰啲酒店从业员就闹一啲人，即系特别系即系喺香港嘅人去 staycation 嘅时候唔礼貌。 哦， 咁跟住咧，即系当然咧，即系曾经去过 staycation 嘅人咧，就即刻对号入座啦。你咪话我啊，于是乎咧就展开骂战咁样， 和气生财啊。 系啦，大家其实都系。 系想开心啫，去玩。 旧时冇香港人去酒店，又话冇香港人， 而家 香港人去 唔得， 又话腌住。咁我觉得大家让一步啦，即系我都知道酒店从业员都辛苦， 都辛苦啊， 因为佢哋都冇得放假。 又或者调翻转头，即系住喺香港嘅朋友，以前香港有唔系以前，而家都有香港嘅酒店，你又唔去，系去外国嗰啲。咁而家你冇得飞，你又住香港嗰啲，咁大家咪开开心心住咪算咯， 和和气气啦。但系你要讲真。即系住酒店都有住酒店嘅 manner 嘅，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即系唔系话你系客你就大晒咯，咁有好多嘢你自己要注意翻啦。咁啊呢一度咧就有啲酒店员工咧，即系自己喺度分享啦。你知道除咗即系网上面嘅关注组咧，亦都有好多 secret 咧，系大家可以即系交流下咁样噶嘛。 秘密 系啊，酒店 secret 迷因咁样。 咁佢话咧有啲嘢咧系啲客人留低，即系佢哋执房嘅时候咧，都系觉得匪夷所思嘅，系啦，都几夸张嘅。第一样嘢就系会。不少酒店员工都不约而同分享，话喺房间里面见过大量现金，而呢啲现金摆咗喺边咧，就系摆咗喺酒店房里面嗰个夹万里 大量 里头 多先。 佢话由6万至到10几万都有，而最夸张嗰个即系报料嘅酒店从业员咧，佢就话佢见过成200万嘅现金， 港纸， 港纸， 咁摆喺个夹万入面。 咁就唔記得攞走啦， 唔記得攞走， 係啊，所以就到到執房嘅時候咧， 真 係 俾獎金啊，數百萬當係税啊， 但係咁樣喎，嗱， 即係幾百萬都唔記得攞走， 呢個真係小心處理喎。首先，如果呢個住嘅人係一個香港人， 係 點解佢要無端端喺屋企抬200万擺入酒店個夾萬咧？ 係啊， 嗱，呢個第一樣嘢咧。如果佢系一个外国人，即系唔知边度嘅人啊，佢嚟到香港，佢点样攞200万入境呢？ 系啦， 呢个又系另一个匪夷所思啊嘛、嗯。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通知翻佢，你攞翻你自己， 果然 系 政策组嘅同事， 系啊， 你谂得咁通透。我呢财金组谂下嗰200万买几多手 iPhone 好啊？ 如果再落去咧，就系、是。你有200万就唔好再买 iPhone 啦，使咗佢算啦， 唔得。入200万 iPhone 都多咗2万蚊嘅，如果手一挂牌， 系1万蚊一手嘛，系咪好似？ 好啦，咁如果当你开咗嘅时候，你见到呢200万作为呢个酒店从业员，你会点样做啊？ 咁呢啲咁大額咧，有閉路電視咧，即係雖然房間入面冇閉路電視啦，其實房間我成日都覺得有閉路電視嘅，只不過佢用唔用嘅啫咁樣。咁你入去打爛曬啲玻璃，佢又無從追究。 又唔得嘅，又唔得嘅。我相信冇嘅，我相信。 係咪我都唔 私隱嚟噶嘛。 係，我都唔知道。咁唔緊要啦。咁總之就係你咁大額咧。真係好容易出事嘅， 你話端端攞咁多錢， 你話兩嚿水咧，可能都話，哦咁你擺喺度，我當 tips， 我梗係攞咗去啦咁樣。呢啲約定俗成嘅規矩，冇理由200万係 tips 嘅，所以呢啲都係危險啊。 正常係啦，都要話翻俾個客聽嘅，因為佢哋嘅失物嚟噶嘛。咁另外咧又有人分享話試過咧有印度籍嘅客人咧，竟然留低咗自己個仔喺酒店，去到機場咧先發現自己個仔唔見咗。咁亦都有員工話咧，曾經一打開到房門，即係去執房嘅時候咧，見到有個 B B 瞓咗喺 B B 床嗰度，咁梗係打翻電話俾佢阿爸媽啦。咁阿爸媽原來一路咧就推住一架係冇 B B 嘅 B B 車走咗， 哦、 真係咧不可思議啊！呢一啲係啊， 留咗個女朋友喺個酒店嗰度啊，等我幫佢執翻， 留咗佢俾佢找數啊嘛。 專登㗎呢一樣， 應該唔會嘅。 唔系留系咯，点会留低个 B B 咧？ 弃喺酒店， 苦海枯坐，新版苦海枯坐喺边度遗弃个小朋友？ 五星级酒店， 喺五星级酒店喎。 唔系嘅，真系唔小心。但系呢一个真系不能原谅啊！呢个 太唔小心啦， 系啊，太过分啦， 好古怪啦，其实亦都。 嗱，咁另外有个几得意嘅咧，就话有个客人自己表示想揾翻嘅，佢话咧自己打电话翻去，话唔见咗一张咧价值2蚊嘅彩票啊，咁向嗰个经理求助，咁个经理咧就再同保安。最后真的要惊动要看这个闭路电视，足足找了3日依然都找不到那张彩票，但是那个客人呢就真的即是锲而不舍，都想要回， 因为中了嘛，可能背后可能有20万嘛，会不会是这样、 中不中就不知道，但他们猜测他应该是买开的， 买极都唔中，就好惊咧留低咗呢一张咧就系中嘅咁样。 咁样啊，就系呢一期 就 惊 啦，系啦，所以佢都锲而不舍要揾翻咁样。 富贵逼人 系啦。不过咧有一啲好私人嘅物品咧，嗱，头先你话牙箍嗰啲咧，其实如果你话留咗喺酒店就好正常啦，因为你真系会除低啊、刷牙等等啊嘛。但系佢话亦都有酒店员工分享咧，见过有啲人咧留低咗屋企人嘅神主牌，有啲神像啊等等，都留喺间房。咁虽然呢啲真系好贵重，亦都好私人嘅物品， 系啊，呢啲 到底点解会带咗去酒店咧？ 你觉得咧？侦缉组嘅同事 系啦，侦缉组嘅同事， 佢要同先人一齐去旅行咯。 哦。 我已經 睇啦，唔係啊， 帶著骨灰去旅行，我應該放紅雀蠟，我咁知。 帶著骨灰去旅行，但係跟住咧又唔想帶佢翻屋企咯。吓就 系、 是、咁样咯，嗱我带佢去旅行， 唔会嘅， 跟住咧我赖得你喺度咁样，吓 唔会嘅， 定还是安唔到位啊？嗯，呢个位咁好，饭店都系啦， 又或者佢咩搵啲堪舆学家飞星寻龙过之后咧，原来最好嘅穴位喺呢间 酒 店房， 店房 所以我要喺呢度安喺呢度咁样， 但唔系佢嘅呢个地方，嗱唔知啊，咁啊到最后当然都系要翻佢去处理啦，即系希望只不过佢系真系一时大头虾赖低咗，系啦，最好即系自己嘅财物自己管理翻，尤其是自己嘅亲。 其实每一件事都匪夷所思。 系咯， 如果你哋系酒店从业员，你哋会觉得乜嘢先至叫做系客人留低嘅嘢 啊？嗯， 乜嘢叫做客人留低咗啲嘢？ 我估先啦，或者我讲先啦。其实身边都有一啲酒店从业员嘅，佢首先有讲啦，话大家去 station 嘅时候，唔好成日将啲就嚟烂嘅底衫底裤或者胸围咧，就咁摆翻喺张床嗰度。其实你横掂都知道你系抌噶啦。你咪抌落个垃圾桶， 就 系 啦。 佢话一间酒店房有四个垃圾桶嘅保守嚟噶，点解你一个都唔抌？你就咁整喺张床。 如果你摆喺台面，算唔算你系留低定还是系唔要啊？ 系 呢个就系大家觉得好随意地，哦，我唔要，我摆喺台面咯。你摆喺台面唔系垃圾桶啊嘛，因为咧酒店从业员都惊，如果你抌咗，跟住可能个客人咧原来系专登嘅，跟住话你做咩抌咗我要嘅嘢啊？跟住咧就唔知点算喎。所以咧佢哋嗰个指引就 系 喺垃圾桶里边就系、是、垃圾咯， 就抌。 如果唔系垃圾桶里边嘅嘢， 都帮你 keep 一 keep 先。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就费事啦。譬如话就话 O 讲，你摆咗啲喺床上边，咁系咪垃圾先？ 嗯、 但系嗰可能啲胸围底裤系烂噶，但系跟住你抌咗，喂做咩事抌咗我啲嘢？我要嘅。咁就麻煩， 所以佢哋都覺得好厭惡嘅。其實 係啊， 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你都著到爛茸茸、污污糟糟咁樣，你要人哋幫你執手尾。 嗯、 去緊嗰啲係五星級嘅酒店，咁、其實唔係咁好咯。即係呢啲咪就係成日俾人擺上網話，點解香港人去 station 咁冇品？呢、這個就係冇品之最咯。我心諗、即係都唔使話你啲紅酒飲到醉曬，跟住就倒到人哋成張床單，都係紅色一笪笪跡嗰啲咁嘅嘢咯。 我相信大部分去旅行的朋友们都是好人嚟嘅， 我都系 咁样。今朝只是稍作提醒，系啦，大家再去开心玩的时候都要留意翻呢啲礼仪啊。 而我害怕，让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挖这峡谷？ 走慢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14分啊，听过 J 冯允谦的《思念即地狱》。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每个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煮嘢的方法嘅，咁啊未必个个是大厨啊，咁啊但是即食面啊，断估个个都会煮下啦啩。有阵时爱起上嚟的时候都会煮。你哋会唔会有自己煮即食面的特别方法咧？ 嗯。即食面咧，嚴格嚟講，我唔用個煮字嘅，因為都唔使煮嘅，抌落去。 喂、哎，有啲人咧，佢真係好似誒鐘哥話齋啊，佢唔煮即食面嘅、嗯，因為佢就攞個碗啦，即係獨殼係喺殼獨住嗰啲人就最多啦， 焗熟佢咁， 焗熟佢，或者直頭用個微波爐水都唔煲啊，倒啲水落去咁個感覺係啦。 不過去到呢一個位咧，我就有啲要求嘅，唔係隻隻牌子嘅方便面咧，你都可以就咁焗熟佢嘅，係得嗰一隻嘅啫。 嗯， 嗰只即係中文字嘅，啊，農曆新年好中意嗰只字咧，嗰只就哇，嗰只真係一煮，嗰只你千祈唔好煮，煮就唔好食嘅，你一定要係焗。哇！真系，我谂起不如我行开一阵先。 你 即刻捅我啦，系嘛？咁煮即食面，你哋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坚持？嗱，如果譬如我自己煮可以用呢个方法嘅，突然之间有人话，不如我帮你煮啊，佢煮埋俾你。 哦，我唔会，我都系坚持自己煮嘅，因为人人嘅方法我都觉得有少少唔同嘅。 我都系噶， 我自己咧就系因为我本身又中意食淋啲嘅面啦，咁所以我会煮耐少少啦。咁如果我煮俾人咧，我就会分开煮嘅，即系佢嘅面就即系正常有弹口啲嘅。咁我嗰个咧就第二次煮就分开啦。咁同埋我啲水咧就煮面嗰个水我唔要嘅， 系啦， 系啦，即系会倒咗佢嘅。 咁 我 正路啊， 系啦，沟粉个水就系另外一个热嘅滚水嚟。 系啊，系啊， 系啊，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有好多学生佢哋好霹雳嘅，即系头先讲话佢哋连水都费事煲啊，成个摆入微波炉嗰度。定啦，啲粉又倒埋佢噶嘛？ 咁啊啱啦，我同你哋好夹啊，因为我完全唔介意嘅，你煮埋俾我煮，我唔介意啊，你煮啊。 咁我同 Kitty 咧就 坚持嘅， 就唔啱呢个服务。喂，有个网拍嘅服务，佢话到$100咧可以上门帮你煮即食面， $100， 咁佢更加话到咧，佢上去煮嘅时候咧，佢话保证系啱你嘅口味。 系咪连工包料先？ 咁、那个料都系一包只嘢啫，我估佢应该系啩。 原来我唔系，我中意食开有鲍鱼，系咪先 嗱？咁你就应该系唔会连工包料啦。 你要保证我嘅喜好啊嘛， 即系佢上可能上到上嚟屋企，佢见到你啊呢一包啊连埋鲍鱼个罐头已经挤咗喺侧边嘅，佢又帮你煮，佢可能会话俾你听，问一问你啊，你到底想点煮啊？阿梁生你想点煮啊？你就话俾佢听，你要求。嗰、那個面係食落去咩感覺嘅？你平時煮開係點樣嘅？你話翻俾佢聽，佢就話到保證咧係啱你嘅口味嘅。嗱，我就唔係好信嘅，係、我亦都冇諗住去試。當然啦，因為$100上門煮即食面咧，我覺得太貴。即係我嗰個即食面本身都係。 佢咪有隱喻㗎？ 冇㗎。 咁有冇個配套啊？即係譬如佢上嚟，原來咧佢換曬大柱衫，戴埋個頂高帽，跟住佢開一個佢私家帶上嚟嘅路。慢慢喺你面前煮俾你睇，代 show 咁樣。 佢就話到啦，佢可以即係煮你口味嘅即食面啦。但我覺得咧，如果佢收得呢個價錢嘅話咧，我覺得佢應該要標一個立題咧，係咩咧？就係話到佢煮一個即食面係包你中意，未必係你平時煮嘢嘅方法。因為每個人煮嘅方法始終都係有少少唔同嘅。例如我過冷河嘅時候，我中意用熟水，有啲人可能中意我係中意用生水啊，咁點啊咁樣？咁呢啲位咧係有少少不一樣嘅。如果係標一個立題就話啊，我曾經喺邊一度酒店做過嘅，我用乜嘢嘅方法去煮一個即食面俾你？喂，我覺得咁我提咧就吸引好多啦。系啦，咁所以咧，我覺得第一我唔會幫襯啦。如果佢係諗住話即係喺邊間五星級酒店做過嘅，我諗我真係會試一試。 呢個就 偷師都好嘛。 佢都唔會，就算佢話喺十星級酒店做過，我都唔會。 因為$100我就真係唔會再食即食面住啦。 最多就可以叫兩個飯盒。 唔係咯，我叫兩個叉燒飯都得啦。 除非佢加多一句，加多一句我就會叫啦。如果你唔滿意，雙倍奉還，我就會試。 你又好中意食即食面咩？ 唔 係 啊，我諗住雙倍奉還，即 係 我收翻佢$200。 咁佢煮到點樣，你先會覺得哦，真係好食，真係抵俾$100。 媽媽嘅味道， 媽媽 煮出嚟好似媽媽幫你煮即食面嘅味道。 跟住俾阿媽知鬧鬼你，你俾$50我都煮俾你啦，你俾$100俾人哋煮， 又係 真係離曬譜啊！即係我覺得呢一件事咧，應該就係事有蹊蹺， 事有蹊蹺啊！ 係啦。即系冇咁简单， 即系你会觉得 只夹乸啊， 咪咯， 我你会觉得上去系美其名嘅啫，但系上去有其他服务定系点啊？ 我就真系唔知啊呢样嘢，不过我觉得都危险。讲真嗱，如果你真系提供呢个服务啦，我当啊吓，真系有人好想试下到底$100系咩嚟嘅，即系当小白咁样啦，跟住叫佢翻嚟就煮个公仔面。佢就正正經經咁樣煮啦，咁啊翻嚟佢咪可以開咪講咯，即係呢個$100嘅公仔面係乜嘢？咁但係其實上去你屋企嗰人，佢自己都有風險嘅喎，係咪先？即係你唔知邊一個人去買咗你呢個服務嘅喎，係咪？除非你帶多一個人上去，我嘅助處咁樣，係啦，或者我嘅執馬 咁 樣。 咁咪成棚人上嚟，跟住。 所以呢一件事我都覺得幾古靈精怪。 幾古靈精怪， 大家諗得太多啦。其實都係一個方便面啫，即食面。 搞咁多嘢就一啲都唔方便啦，變咗。 自己煮啦呢啲位。 不過朝頭早咧，如果你未食早餐咧，都可以煮翻個方便面。 加多隻蛋就唔該。 係啊，甚至係食啲更加有營養嘅嘢啦。 當然亦都要接種疫苗。英格蘭公共衛生署醫務總監多伊爾亦都表示，對於單日錄得零死亡個案感到鼓舞，但係確診個案仍在上升，呼籲民眾接種疫苗。英國過去一日新增3165宗確診個案，較之前一日稍為減少200多宗。英國至今有超過450,000人確診，超過128,000人死亡。馬來西亞緊急出動空軍戰機，在南中國海的海岸附近攔截16架中國軍機，形容這一個罕見事件威脅國家主權。事件發生在過去星期一，地點是婆羅洲附近雙方有主權爭議的水域。馬來西亞外長希沙姆丁表示，將會發出外交召會抗議，召喚中國駐馬大使歐陽玉靖解釋事件，形容中國軍機的行為是侵入馬來西亞空域和侵犯主權。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8,705點，是跌10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8.14美元，賣出1,899.21美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英磅10.985，瑞士法郎8.65，澳元6.019，加元6.429，新西蘭元5.628，歐元9.407。每百日元對港元7.08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273。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在早晨八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平石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平石村。咁沙田乡事会路左转落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新田围路啦，近住沙角街啊。重复多次位置啦，就是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沙田乡事会路左转翻大埔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近住沙角街。咁另外较早前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慢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呀。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天富海湾。将军澳的唐明街唐俊街交界有阻坏交通灯，影响到现在将军澳的唐明街唐俊街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入回香港仔都是慢车，龙尾在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喺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郑直之中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红桥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咁上水嘅白和路、彩源路同埋鸡岭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由日本网络女歌手成为主流歌手，阿陀四月推出的作品一星期已经有超过1000万次的点击。厉害的是同一时间在日本 hit 到打横行的歌曲有两首 Usewa 加上我们现在听到的 Odo。 阿陀说同样以复杂的旋律，希望令到人们有一种音乐中毒的感觉。他自己就更喜欢一种可以作为跳舞音乐的旋律，希望乐迷都是一样。日本蓝榜推介歌曲阿陀 Odo。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阿多》《奥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八点十一分啊，即刻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 ，Kenny， 睇到咧，琴日港股表现几好、啊，六、嗯、月开局啊，六月一号咧有得升，恒指升316点啊，吓企稳咗喺29,000点水平，可以咁样讲啦，系咪啊 ，Kenny？ 今日个大市走向你又点去分析呢？交俾你讲下啦，嗯。 哦，咁啊，通常啲人都系担心咧，就呢个会唔会出现五穷六绝啊嘛？ 系咯， 五月份咧都唔算窮嘅，即係五月份咧就如果五月頭同五月尾相比嘅話咧，都叫做平穩有少少升啦。咁啊六月咧就一開局方面咧，就琴日都叫做係OK 啦嚇。咁我諗最主要咧都係因為其實你睇翻我哋早幾日都上個禮拜都有提到啦、嗯。其實嗰個係依個恆指方面咧，其實都走唔出咧之前行咗好多月嘅波幅嚟嘅、嗯。即係雖然之前咧就一度有驚險啦，大家好驚啊，會唔會咧去翻？要跌翻27,000点边啊，跌翻250天平均线嗰啲位啦。咁但系就你去翻上一次咧，又系大概呢个系差唔多系三月底嗰时，差中嗰时嘅低位啦，27,500咧就有支持咧，又系今次又系上翻嚟嘅。咁、所以咧，我觉得暂时嘅都系继续行紧呢个波幅嘅啫。咁你话有一个显著突破嘅话咧，咁我觉得就有机会突破翻高少少，但系咧话系咪真系话可以？好強勁，突翻升勢嘅話咧，我覺得仲要觀察。 咁啊，睇下北水繼續上唔上入嚟啦。琴日北水全日淨流入咧53亿港元啊，咁都真係幾多嘅一個數目啦。希望再多啲啦嚇。 嗱，咁啊，正所謂咧，間唔中都要收下貨啊。即係靜靜雞，靜靜雞收下貨啊！ 買下嘢先。 咁最近咧就睇到話啲晶片股回湧，係咪時候去收緊啲貨翻嚟咧 ，Kenny？ 晶片嗱，其實晶片類股份方面咧，就一路都唔算太差嘅，即係當然你之前就炒啲芯片格升嗰陣時嘅話咧，係有一陣比較勁啲嘅。咁但係佢回吐，譬如981中心啊，或者華虹嗰陣都其實係平穩嘅。咁而家其實市場上邊咧都係面對緊嘅問題咧，其實嗰啲係即係半導體啊、晶片啊，或者成個產業鏈方面咧，都係供應仍然都係緊張，呢個係冇變動嘅。咁價錢方面咧，都其實都仲係會有個上升嘅趨勢喺度嘅。咁所以我覺得就芯片股係比較平穩。嘅股票咯，我覺得唔會話太差嘅，反而調翻轉咧，一兩日咧，有啲人就會留意翻啲新經濟類股份啊，譬如好似德金嘅快手啦，喺低位都彈翻唔少，即係唔係好多，但係咧開始睇到有跡象咧，就係有一啲即係見底嘅情況。咁例如好似就算呢個係阿里巴巴啦，你睇翻阿里巴巴圖咧，喺低位都係剔翻上嚟嘅，所以。芯片就平穩嘅，但係咧，如果搏嘅話咧，啲人就可能會搏翻呢啲咧，之前跌得好勁啊、好金嗰啲，即係新經濟股份，所以搏佢會唔會見底咯？ 哦，又翻返去新經濟類啊！ 係啊， 板塊輪動啊， 係啊！我都想問一下 Kenny， 因為見到應該都係即係經過一段幾長時間嘅調整啦，即係而家咧都新經濟股咧又好似做翻好少少，有翻啲回升啊！咁而家係咪一個都好嘅時機去收集一下？譬如喺新經濟股裏邊啊，有冇邊一啲板塊？譬如你話雲端股啊，或者手機設備啊、手遊啊等等。呢啲會唔會都係可以值得睇一睇、留意一下咧？ 咁如果你講開雲端相關嘅嘢，咁梗係又要講下隻微盟啦。其實我覺得咧，應該係見咗底，因為點解咧？你諗下其實之前佢都配有配個股啦，咁跟住又有騰訊又增持啦，咁你見個股價方面咧，其實佢250天平均線都走得比較穩嘅，咁所以你見佢開始逐步嘅股價方面咧，都上翻18.几啦，琴日都已經係咁你嗱，我哋之前成日都分析講咧，就你唔好計咧，就一月初嗰月升得好勁，跟住又跌得好快，嗰尖頂咧，其實呢個有少少即係扭曲咗俾資金，你剔走咗佢嘅話咧， 唔要呢忽嘅話咧，你睇嗰個情走勢方面咧，其實佢係平穩由十蚊咧，慢慢係逐步升翻升上十八蚊嘅，即係中間雖然佢有個調整，但係都冇跌低過十蚊嘅。其實佢又如果你剔除最波幅嗰段嘅話咧，其實佢都唔係太差個走勢。咁所以我覺得微盟方面咧，始終龍頭啦就比較穩陣啲咯。即係如果你譬如有賺嗰啲咧，個問題間公司唔係唔好，但係始終佢轉創底轉主板咧，佢有個模式又奇怪啲啊嘛。咁所以變咗就可能大家對個估值上面嘅睇法咧，就會有啲比較保留咯。 咦，咁問多句 ，Kenny， 既然你話即係要剔除咗佢升得最勁嗰波幅，但我都相信有人喺嗰陣時咧係入咗市嘅。咁係咪即係話短期內都唔好望有機會翻到去譬如24-25樓上嗰啲位置啦？即係短期可能試翻22蚊左右。已經覺得是開心開心事啦咁樣咧。 基於而家呢一刻嘅大家對嗰個係政策上邊嗰、那個觀點或者睇法咧，係難嘅，因為我哋都解釋過啦。其實因為最主要咧就係、是。個政策唔同咗咧，你其實個估值都唔同咗啦。你單係睇翻一個好即係實在嘅例子，大家會明白就我哋講過嘅螞蟻啦。咁你其實個政策原本係話你容許你即係都唔係容許嘅，不過即係叫做係灰色地帶暗地裏做咗成60倍咁乾嘅。咁如果人哋而家唔得啦，即係要正式咧好乖地去做即係16倍咁乾嘅，咁你好。自然個估值啦 ，valuation 就要向下調啦，咁股價都要向下調啦，咁呢個好簡單道理咯。咁但係究竟係咪會長期係咁咧？個政策會變噶嘛，就可能上下又鬆翻放啲，你知內地嗰啲一時鬆一時緊噶嘛。咁當佢鬆翻嘅氣氛一翻翻嚟嘅話咧，咁你話完全冇機會翻翻嗰啲位又唔係嘅，咁但係就爭在時間面咯。 咁有啲股份咧完全冇國策風險啦，甚至乎幫國家咧建功立業添啊！講緊係體育用品股啦、特步啦、李寧啦、安踏咧，齊齊破頂，全部都升去咧年內嘅高位嗰度啦。奧運都未嚟啦，已經係咁升上去。李寧，我記得咧，即係早兩三個月同 Kenny 講嘅時候咧，好似都係五字頭嘅水平。 其實由新疆棉事件之後咧，好似都冇再回翻落嚟啦，一路升升升。 喂 ，Kenny， 李寧會唔會上紅底啊？即係好似安踏咁樣啊？喂，咁如果係上紅底，仲有當然條長路遠啦，我梗係知道，仲有20多蚊、啊，但係望得到。自然可有機會去得到喎，係咪咁樣睇啊？ 真係唔出奇，20多蚊你話計翻百分比又唔係好誇張啊。 係啊， 唔係話去唔到。咁同埋始終我哋都喺節目講好多次，呢啲咧就其實係有品牌嘅股份咧，因為你個品牌價值呢樣嘢嘅話咧，就係好虛無縹緲噶嘛，即係唔同你話哇，我要飛。基於今年賣咗幾件衫、幾對波鞋嘅增長而計估值嘅，咁就好難啦。因為你係賣咗咁多對，就係咁多對啊嘛，亦都唔會 expect 你出年話突然間爆發性，除非你出一啲即係超級限量版嗰啲，但不過限量版個量都唔會多啦嚇。咁佢都係價錢，咁呢個係難啲嘅。咁但係你話品牌唔同喎，即係品牌你。那個品牌你話好鍾意好值錢就得，或者你唔鍾意都得㗎嘛，呢個就比較難囉。同埋第二就係要留意一樣嘢呢，其實嚟緊都有啲深遠佢啲比較優質嘅品牌嗰啲，或者係啲內需股有影響呢，就係嗰個人口政策。因為最近咪早講嗰啲三胎政策㗎嘛。咁你嗱呢啲係好長好深遠嘅人口政策影響嚟㗎，因為呢你對於未來嗰個係消費群咧嗰個數量同埋個結構一個好大嘅變化，因為嗱，當然你唔好每一時三刻，喂，你今日推三刻攤開政策就 聽日生小仔啦，咁 就唔得啦。起碼你講緊係一至兩年之後嘅嘢，但係呢個影響係唔會翻轉頭噶嘛，即係個表現出咗嚟唔會翻轉頭噶嘛。咁所以變咗呢個要留意咯。咁對你睇翻咧，其實嗰個我哋之前都有。講個人口普查嗰、那個出嚟嘅結果咧，其實0至14歲咧嗰、那個群組咧係增長咗1.幾%嘅，反而調翻轉咧就係即係18到依個50幾歲嗰啲，即係最當旺去做嘢嗰啲人咧， 就人就少咯， 病人係啊，所以咧你嗰、那個依班0至14歲嘅話咧，等於而家我哋睇緊咯，所謂嘅 Z 世代嗰啲消費模式，咁所以變咗呢啲對有品牌啊、有 quality 啊、有呢個係即係夠型嗰啲品牌嘅話咧，係就會係有幫助咯。所以你見 B 站咧 ，Bilibili 都好受歡迎嘅。 咁所以咧，即係散股民又可以捕捉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你啊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 拜拜。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Kitty 小白同埋鐘哥啊，近排茶餘飯後咧講得最多咧，就係打唔打疫苗啦，即係大家屋企人之間啦，以至咧朋友之間都會討論呢個題目。而打咗疫苗有咩著數咧，亦都係屋企人之間討論得最多嘅嘢。雖然咧都係討論嘅階段啦，或者傾偈當大家即係飲茶嘅時候，喂，好似話送啲咩喎，好似話送啲咩喎，唔好同我爭啊層樓咁樣。即係通常攞呢一個嚟做一個搞笑啦，或者調翻轉頭啦。就是大家 讲下， 即有个题目啊，即系我嚟噏下噏下咁样啊，成日流流长。喂，睇翻咧世界各地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咧唔同咧一啲诱因啊，去咧鼓励唔同嘅朋友咧去接种疫苗嘅咁样。我特别睇咗一啲咧，都几骑呢喎。 你喺外地嘅讲紧 系喺外地啊，其实几骑呢啊。譬如咧，美国咧有一间我自己好中意食嘅东甩铺啊，K 字头嗰间 任食啊嘛，系嘛 一年啊嘛， 全年任食喎， 系咩？ 系啊，呢间咧，我同小白去嗰次行富士山，你记得我哋嗰次喺涉谷嗰度，我都话哇有呢间东甩铺， 我哋特登去买嗰间， 系啊，我一冲入去买啊，真 呢个笑话都讲咗啦，就系话哦你唔会有毛病啦，因为打咗疫苗。你就不会有毛病， 但 你 有三高啊， 黐 啊， 系啊， 咁样食一个， 系啊。喂，呢间K 字头嘅东甩铺咧，其实旧时咧都喺香港驻立过一段短时间嘅， 系啊， 根本就跟住就好快就撤走咗啦。我中意食就因为即系阿心一族呢个卡路里啦，因为阿心一族好喜欢食呢个牌子。 不过都系嘅，不如东甩呢一个东呢件东西咧，好似对我哋嚟讲个吸引力唔系话超大， 应该对你都大。 对我就大，但系普遍嚟讲，即系香港朋友咧，唔系话超中意食， 我超中意食。 其实我都好中意食， 我中意食食。 我系真系又做唔住咧，如果个 都系， 佢太贵咯嗰阵时，同埋佢即系唔襟食啊冬啦，因为你好快两啖就嚼完啊嘛。香港啲面包铺啲面包其实平噶嘛，你个猪仔包先$7个，就算点加都系。咁你买个冬甩成20-30蚊。 嗱，不过话时话，如果我喺香港拣咧，一个冬甩同一个鸡尾包摆喺度，我会拣鸡尾包。 会，不过我觉得咧，其实佢嗰阵时开得唔系几及时。最近呢一两年咧，反而我觉得多咗人中意食冬噶啦，尤其是咧有啲散水饼咧，好多朋友咧都系送冬甩嘅，系咯。 咁你知我哋呢啲服务紧唔系净系香港市民咁简单，我哋有海外听众噶嘛，即 系 海外听众可能就会听到系咪噶，系咪送冬甩噶咁样。咁咧嚟紧呢间铺头咧，6月4号定5号咧。仲会有呢个冬甩日加码添啊！即系送以往送一个唔够，佢送够两个俾你咁样，咁你可以惠及到其他身边就算未接种疫苗嘅朋友仔都可以食下啲冬甩咯。咁嗱，你睇到呢个美国有呢个情况啦，调翻转头咧，我印象之中好似底特律啊，就直情咧有免费嗰啲出租车嘅应用程式咧，免费车你去，你想去就得噶啦。你想去，跟住咧嗰个你就揿嗰个预约啦，乜吧乜吧嗰啲啊，咁佢就会有架公司俾钱嘅车你去接种咯， 就送唔送你翻屋企噶？ 都送， 即系完咗件事之后就拜拜，打完斋啊！ 跟住咧，有啲美国嘅社区咧又有趣，可以咧传销式咁样接种疫苗。点样传销式咧？因为咧你帮你嘅邻居报名咧， 推介人 系我推荐中国嗰个啦。 咁你得到啲咩？ 好似$400噶，系啊！如果我有 层压式嚟 嘅，如果我有十个邻居咧。我帮十个邻居去报名啦，有$4000噶啦，系啊，系啊，咁都系鼓励啫。其实，因为个过程之中系咩咧？可能有啲长者咁啊，唉，好烦啊，唔识填嗰啲表格啊，或者唉咁远唔去啦咁样。咁如果你做邻居嘅，正所谓互相守望啊嘛，你又帮你个长者填表，又车啊一啲长者去接种疫苗，咁你收翻四嚿水居马都好合情理啊。嗱，呢个美国嘅情况啊，我再讲多次，头先我以上讲嘅都系美国嘅情况。仲有一个美国情况咧，我自己觉得咧，对我嘅诱因都几大。 系咩啊？ 就系咧，你接种完疫苗咧， 好似有半年時間咧，你可以去市場嗰度啊，領取一隻龍蝦。 哦， 食半年，食半年龍蝦， 即係得一隻，即半年都係得一隻， 唔 係嘛 ？Daily 啊，好似 Daily 日日都有一隻，係日日都有一隻。 咁筍 係啦，咁當然佢有限額嘅，即意思係佢每一日可能有500隻龍蝦， 攞曬就冇啦。 係啦，派曬咁咪冇咯。咁但係如果你夠神心嘅話，你有機會真係食足。 食足半年， 系啊， 即系每朝五点喺市场开嘅时候就去排队， 即系朝早就食龙虾，晏昼攞个冬甩， 系 啊，真 系 饱。 唔系啊，跟住我见到有啲咧系有啤酒饮噶， 再攞埋四嚿水， 攞埋四嚿水， 系啊，咁半年唔使做啦。 有啲餐厅就即系喺外地啦，又系就有免费饮啤酒啦。咁有啲学校为咗鼓励啲学生咧，又有一啲奖金啦，或者奖学金啦，叫做又去资助翻佢哋啦咁样。不过我自己咧，寻日我都睇咗一啲電視片段嘅，咁我都幾認同咧有個街坊咁講嘅，佢話其實 即係香港嘅，係 啊香港呢個新聞就是香港嘅，咁佢就話其實啲獎勵咧都係其次，即係嗰啲誘因啊，所謂叫做都係其次，其實佢哋都係最主要就係睇翻，即係睇定啲，即係個情況係點樣，即係如果佢覺得係許可嘅話，或者覺得啊好似都將自己兒女釋除咗咯，其實冇誘因咧，佢都會去接種。 我都認同嘅，因為接種疫苗之前其實應該做個 body check。因為你可能有啲長期病患或者自己心血管病咁樣，你咪諮詢翻有關專業嘅醫生咯。即係我哋只係喺一啲關於優惠著數嘅面向，可能講多啲，或者以趣聞嘅形式去講啦。但係接種疫苗，我自己覺得一個超級認真同埋超級嚴肅嘅事嚟。 咁即係應該最緊要係咩都唔好送啦，送一個 body check 俾你。 係啊，我都覺得係喎。係咯，鍾哥你呢個真係我其實都幾建議係咁樣添啊。即係與其你話我接種完之後，你俾层楼，好多朋友都话，佢打完之后如果有啲咩事啊，层楼都冇用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可以前置嗰件事噶嘛，即系好似钟哥咁，你俾个 body check 我咯。 我呢个比喻唔系几好啊， 系咪啊？ 我都系想要层楼啊。 Why not both 啊？ Why not both？ 其实可以两样都做噶嘛。 首先送你一个 body check， 系啦， 再送你一层楼， 系啊，等你接种完之后有得抽奖。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其实个本质都系咁样嘅啫。 咁啊，最紧要而家都系要继续维持住呢啲嘅防疫措施，千祈不能够松懈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六月二日系一年嘅第15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12日。1983年六月二号，一班由美国达拉斯至加拿大蒙特利尔嘅定期航班。加拿大航空797号班机在飞行途中发生火警，首先起火的是飞机的洗手间，飞机在新辛拿提机场紧急降落，降落后不足90秒发生爆燃现象，由于浓烟密布导致乘客分不清逃生路线，最终导致23名乘客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意外之后规定机上的逃生通道及设施需要改善，所有民航机被强制安装烟雾探测器，同埋训练空中服务员处理类似事件的应变措施。6月2号出生的朋友对排除问题、解决困难有独特见解，满脑子新计划、新作为，不会被自己感觉无聊，就算遇到失败都不会减却热情，意志坚定。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遇到意外之事会不会勇敢面对？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每一次意外都会得到教训，但是我们懂不懂得珍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东省过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包括广州7宗、佛山3宗。 是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个案。另外，广东省单日新增7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5宗是来自广州，2宗来自深圳。广州市卫健委公布，由今日起，广州市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作出调整，当中荔湾区白鹤洞街、中南街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批准使用科兴疫苗，是继国药新冠疫苗之后第二只获世卫批准的中国疫苗。科兴控股董事长尹卫东表示，今次通过世卫审评，标志着科兴新冠疫苗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认可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国际卫生机构的认可。他认为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持续蔓延，科兴期待进一步参与全球疫情防控，充分发挥中国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价值。内地传媒报道，科兴至今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近4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新冠疫苗，全球累计供货量超过6亿剂，包括半剂成品。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将会发表报告。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报告将会批评商务部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未有尽力防止敏感技术落入中国军方手上。报告又指出，国会在2018年已经指示商务部需要根据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編制一份有關新興、尖端和基礎技術的管制清單，作為出口到中國前的審查工作。但是商務部至今仍然未和其他部門制定清單，可能會加劇國家安全風險。商務部在一份聲明之中未有直接回應是否有制定清單，但是說已經發布4項限制新興技術的規定，亦都有更多的規定即將出台。商務部又說已經擴大軍事終端用戶規定的覆蓋範圍，並且將更多公司列入實體清單。有關清單限制美國供應商向中國的華為和海康威視等的公司出售產品。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8,803點，跌10點。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98.61美元，賣出1,899.1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日元109.56，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6，人民幣6.384，英磅對美元1.416，歐元對美元1.223，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6。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慢线咧就有路陷噶。咁而家车龙好长嘅，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慢线咧有路陷，咁慢线就封闭咗啦。车龙好长嘅，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咁揸车嘅朋友咧，睇下可唔可以改路行驶啦。咁喺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沿住将军澳隧道排翻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咁所以影响到咧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翻过去环保大道回旋处。 较早前咧，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咁好彩啦，呢一单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未消散，过咗博围啊，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过咗博围少少。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亦都影响到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挤塞车龙分别去到顺利村同埋飞鹅山道，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车龙就去到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咁较早前咧，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车龙排翻过去大涌桥路近住富豪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因为受到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影响，现在车龙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都是慢车，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慢车，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入翻去清水湾，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郑直之中学。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慢车，车龙去到白石角对出；上水嘅百和路去翻上水港铁站方向都仲系挤塞，龙尾去到太平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嘉宾有谷亚薇薇薇，早晨。 Hello， 早晨。 咁第一次咧邀请你上嚟我哋呢个环节啦，咁都可以同大家介绍下你先啦。虽然你都出道咗一段时间嘅，咁不过你知道疫情嘅关系啦，就少咗宣传啦上年咁啊，所以咧都比较少听到你上嚟即系介绍自己嘅声音。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好细个就已经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啦。咁我上网睇翻啲资料咧，就话其实你屋企都家教几严噶。 系啊， 嗰阵时去参加歌唱比赛系咪都系？ 偷偷地 偷偷地嘅， 系啊， 咁但系后来咧， 好耐， 自己系包唔住火噶喎。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都系因为好彩咯，运气都算 OK 嘅。咁每一次比赛都系入到即系最尾嗰一趴，咁一到最尾就瞒唔到噶啦，咁就唯有即系要讲清楚啦。啊，我参加咗呢个比赛，一开始同我妈咪讲嘅，妈咪讲完之后，妈咪再帮我去做爹哋嘅工作。 即是有程序的 是啦、啊啊、 打个容易打一点的先、 啊、 跟住就叫妈咪打大佬啦、 啊 啊、有没有试过真的因为唱歌所以令到家里会吵架、啊、或者即搞得很僵 啊我跟爹地真的有过的以前就是因为说我唱歌啦我哋说要断住关系咯。 啊 是啊真的要有过这个时候的。 是你说听你一爸话。 爸话咯。 那你怎么应对啊 我好啊。 二揀一，你揀邊個？我揀唱歌咁。 係啊，即係類似咁，即係你一定要唱歌係咪？咁你自己，你咁你由此之後，我唔理你啊！你想點就點啊！我 OK 好啊。 哦， 係啊，係、啊。 因為你心裡面我有媽嘛咁啊。 有媽係一方面，因為我覺得即係我覺得無論即係我覺得所有嘢都要靠自己爭取嘅，因為真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我自己好中意嘅一樣嘢啦。如果我自己好中意嘅一樣嘢，我都唔去爭取嘅話，咁。我爸爸都是 feel 不到的嘛。 是。 我又俾他知道我是很坚定、嗯、我是很想走这条路。 是。 是啊。 我现在都 feel 到你现在这样望住我你那个语气我都 feel 到。 是。 但都挺得意即是我望住你我又觉得你是一个即是很温柔啊很温暖的小女孩、啊。但是当你说要追寻自己梦想的时候。 就不同了是吗 都很火的是吗 是啊是啊。 但是当然啦爸爸都是想着吓吓你的啫。那见到你这么坚定他都应该慢慢软化的是吗 是。即系咁多年，佢都系佢系佢虽然啦明即系明面上啦，佢唔会话讲啲好听嘅说话俾我听，但 到而家都冇。 嗯，佢好少咯，基本上系啦。但系暗地里咧就会同即系同我妈咪讲话，哎，其实我知道佢自己一个人都唔容易嘅，即系我哋应该即系意思要我妈咪多啲俾啲安慰啊，咁然后俾多啲支持啊。佢就自己唔出声嘅，佢个性格就系咁样，佢系一个非常之传统嘅一个人。佢、觉得即系。有一次我同佢嘈啦，我就话点解你成日即系赞人哋个女嘅，系你个女系咪真系咁差啊？咁样 佢赞人哋个女咩先？佢应该唔系赞人哋唱歌好啊。 佢成日都赞人哋个女，人做总之人哋做乜嘢都系好嘅，我做乜嘢都系唔好嘅。有一次我真系顶唔住啦，我就喊啦，我就爆喊啦，我就同佢讲我话。是不是我是你眼中真的乜嘢都是差嘅，乜嘢都是衰嘅？你真的我话你我做乜嘢，你都唔肯支持我，你都从来都唔系讲一个好听嘅说话俾我听。咁然后我姑姐啦，我爸爸嘅妹妹啦，就同我讲话，其实你爸爸都系即系同佢喺你面前冇讲过你嘅好话，但系咧系我哋面前成日都赞你噶，话我女好唔容易啊，佢好努力，好勤力啊，即系见到一个女孩子喺自己一个人出边闯啊，佢都冇乜怨言啊，即系总之讲咗好多嗰啲俾我姑姐听啦，咁我姑姐讲翻俾我听啦。 咁其实呢啲就真系溝通的問題咯，即係你都知道，其實佢心裡面是很錫你的，亦都欣賞你的，只不過有時候佢唔係咁識得表達，或者佢以為佢嗰個表達方式就是好的，咁但係你又好想 feel 到啊嘛，係嘛？即係你好想去點解？如果你真的欣賞我，你唔對住我講咧， 係啊 係啊，即係你喺背後講我唔知噶嘛，咁啊， 係啊。所以我咪同佢講完之後，佢一好翻啲嘅，但係記性唔係太好咯。 唔係阿妹，咁你又唔好咁火爆，我又唔會淨係幫住你嘅。咁可能爸爸佢做咗咁耐人，係咪先？咁佢個性格都好難改噶嘛。但係只要你 feel 到嘅時候，可能 但係我係一直心入邊知道佢愛我嘅，呢個係。但係我都想改變佢。係啊，我都想去改變。 你咩星座啊？我想問。 我巨蟹。 你巨蟹座嘅。 佢獅子。 佢獅子。咁獅子座就真係要面子嘅喎。 好要面子係 啊。 但我都冇見過呢啲咁激烈嘅巨蟹座。其實啲激烈嘅巨蟹座。你成日我要改变佢， 因为我真的觉得佢咁样其实对于我，因为佢唔单单只对我系咁样啊、 嗯， 就连对我妈咪都系咁样，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需即系真系需要改变嘅，对我哋自己成个屋企都会好嘅。 系，咁、 啊、 多啲沟通系好 嘅。系啊，不过我自己我都觉得，即系我会同佢讲，我会好同佢讲话诶。即系我觉得我哋系一家人，有啲咩我哋需要自己讲啦、 嗯嗯， 然后有啲咩都要大家要讲清楚啦，即系唔好成日收收埋埋咁样。你譬如即系我嗰日佢讲咗一个说话，就 系、 是、爱要表达出嚟，爱系要讲出嚟嘅，你唔好成日收埋啦咁样。然后我话我起个头咯，我爱你，你爱唔爱我啊？咁样。 其實做你阿 爸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啊嘛。但係我同意你嘅，即係一家人係應該有啲咩都講嘅。但係你記得即係又唔好講到即係扯起火嘅時候又太激動。不過其實你呢個性格，你覺得即係入咗嚟呢個娛樂圈啦，去唱歌啊或者做演藝事業咧，係好定係唔好咧？因為嗱，頭先聽你咁講你都係好敢於表達自己嘅一個人啦，而且你係好似唔驚嘅喎，即係你又唔會驚人哋聽咗會唔會覺得點咧？或者你都未必會轉彎抹角去到， 係啊，我太直接啦。 係啊，咁你自己有冇試過咁樣碰壁？嗱，你阿 爸就梗係未必會完全地即係去打擊翻你啦，因為始終佢錫你嘛。但係同你工作嘅人、出面嘅人唔知噶嘛。 係，我知道我呢個性格點講咧？我呢個性格可以咁樣講啦，嗯，中意我嘅人好中意，唔中意我嘅人好唔中意，係兩個極端嚟嘅。但係我都希望即係做翻即係真實嘅我咯，因為我覺得做人真實同埋真誠係好重要嘅。即係如果你同我，你覺得我性格即係太直接，或者唔太即係好似好白啊咁樣去講嘢啊。如果即係你一開始我如果 feel 到你好似唔中意嘅話，我會收翻啲咯。但係時間咧，即係我覺得時間係一個好嘢嚟嘅，佢可以證明好多嘢咯。 我欣賞你嘅，我欣賞你嘅直率，我欣賞你嘅直接。不過我都覺得，如果你話啊，我知道有啲人中意我就好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但其實如果你接受到人哋唔中意你呢一 part 咧，我覺得都已經係好成功嘅。 我好接受嘅， 係咯，即係嗰個心理嘅個質素已經算係好好。 係，我而家係好好，我而家真係覺得自己好好。即係我成日同自己講，即係你唔可以做真係做到每一個人都好中意你。但係我而家要做嘅嘢就係，我而家成日同我自己講就係、是，我最好要做到嘅嘢就係、是，即係俾自己有一啲講嘅，即係講嘢嘅方式，可能要即係要收斂啲啦。又或者出到去，冇太俾人覺得我係一個即係太直接嘅人咯。係啦，我而家會慢慢注意翻呢樣嘢，因為真係唔係每一個人都係中意你咁樣嘅，但係你唔中意我，我都接受嘅。 係嗱，咁你而家就要識得調翻轉頭諗下你爸爸啦。即係嗱，你覺得你自己都未必可以因為人哋唔中意你而改變啦。咁所以其實你唔中意你爸爸某一啲地方咧，可能佢都未必能夠改變到嘅。 因為我覺得咧嗱，親人之間又同朋友係有唔同嘅分別，唔同嘅分別係喺於邊度咧？親人之間就係我覺得需要更加就係表達愛同埋表達我哋互相嘅需要，因為如果你唔表達，咁我係感受唔到噶嘛。但係呢個感受唔到，雖然都唔會話影響你就唔係我爸爸啦，我就唔係你個女啦。但係即係會令到我哋嘅感情會疏遠咯。 我 feel 到你嘅 passion， 有冇諗住做一首歌俾佢聽聽咧？即係將你呢啲意見擺翻落音樂嗰度，用一個比較 soft 啲嘅方法去同佢講呢一個你覺得啱嘅道理咧。 係啊，我會噶，但係我覺得好嘅地方就係、是。因為我爸爸是前兩年啦，他身體就不是太好，就做了一個大的手術。那嗰陣時我都很害怕的，然後嗰陣時好彩啦，不是疫情啦，我都可以飛回嚟飛回去啦。然後我陪他做手術啦，然後陪住他啦。因為呢個手術啦，咁佢自己個脾氣都少了很多，係啦。咁然後我哋溝通的嘢都多了，咁溝通的嘢多了之後咧。即係佢自己都意識到自己嘅問題，就係話我真係需要多啲表達。然後身邊屋企嘅親戚都會同佢講：你唔好成日對個女咁嚴格啦，佢係女仔嚟噶，佢唔係男人嚟噶。咁佢就開始同我講一啲好軟嘅説話啦，係啦，佢就開始同我講佢其實佢好愛我啊。咁然後佢都希望，佢話佢點解要當我係男孩子咁樣教？佢話佢年紀都大啦，佢話我唔可能保護你一世，我希望你自己可以自己保護自己，所以我咁即係我係咁樣嚴格去對你咯。 咁其實你聽到都應該好感動啦， 我而家都想喊。 係啊，咁又唔好喊住，因為其實爸爸即係講咗，譬如有一啲你誤解咗佢，或者你唔明白佢嘅，咁後來即係我都覺得好多人點解會改變咧，就係、是、因為有經歷佢會改變，即係唔係話你同佢嗌幾多場交或者同佢講幾多次道理佢會聽咯。真係因為某一啲經歷，即係譬如你話身體唔好，或者即係有一啲領悟，或者你真係經過咗一個疫情，你自己發現哦，原來我哋即係分隔兩地啊，或者點樣，你自己先會有個體會，先會由自己去轉變咯。因為始終我自己覺得啦嚇、另外一個人係改變唔到你嘅，即係其他人係改變唔到你嘅，你要變咧，只係你自己。 覺得要變你先去變咯咁樣。咁但係其實爸爸都好支持你啊，因為佢你啱啱出咗新碟啊嘛，佢咪幫你買咗好多啊。係 啊 係 啊， 咁佢、已經用行動支持你啦，已經同以前即係 唔同曬， 唔同曬啦，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都等你開心啊，所以你講翻起眼濕濕係正常嘅，即係好感動啊嘛，你會覺得係啊。咁不如我哋又介紹一下你隻碟啊。其實你隻碟咧都喺好耐之前就籌備，我聽講話啲相咧已經係兩三年前已經有影落噶啦。但係點解會即係咁樣一波三折到而家先至可以推出你第一隻碟呢？ 我覺得所有嘅嘢都係緣分嚟噶，真係點解咁講呢？其實呢張碟咧係2019年嗰陣時就話要推出噶啦，所以差不多相都係2019年嘅時候影噶啦。咁影完之後嗰陣時話出，但係因為其他原因啦，我都唔知咩原因啦。咁公司就同我講話啊，可能我哋未必而家暫時出到啦，咁可能要等一等。咁啊 OK， 咁我覺得等都係好事嚟嘅，咁等咯，我哋做到更加好都 OK 嘅，可以接受嘅。咁然後過咗幾個月。又跟我讲话，可能我哋要再等一等啦。 你都真系慢慢等一个啱嘅机会啦。咁有时我又觉得都真系好似你咁讲系缘分嚟嘅。 系啊，同埋系好嘅 timing， 我觉得系。 系啊，咁啊等你又再储啲歌啊，或者即系多啲经验嘅时候再推出呢一只嘅碟啦。咁其实啲相咧就好靓嘅。咁啊当中咧，不如介绍下你最近咧嗰一首《别再回头》啊。 系呢一首歌就系属于我自己一首。即係創作嘅作曲作詞啦，創作一首歌。咁呢首歌其實我自己私底下咧係不停有寫歌作歌嘅，但係因為即係好多原因啦，就一直都冇發表過。唔止其實我即係我中意嘅曲風都唔止係一種嘅，我係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咁呢個都係之後嘅計劃啦。咁係都做完呢一張碟之後咧，我會嚟緊着重就係真係。做一個唱作人咯，即係自己為自己寫嘢咁樣，咁都亦都會有啲唔同嘅曲風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咁今日朝頭早咧，我希望即係各位聽眾啦，都可以即係欣賞一下谷亞薇嘅音樂之外咧，我覺得更加值得欣賞嘅就係你嘅性格啦，因為我都覺得啊，一個小妹妹都即係對於我嚟講啦，咁你都即係入咗行又唔係話真係好耐啦，幾年嘅時間咁樣，咁好似即係經歷咗好多嘢咁樣，但係你又好有你自己。嘅想法，亦都即系好坦白咯，所有嘢都 系我好坦白，我系唔惊过去。即係所謂所有嘅唔好嘅嘢，我係願意去揭自己傷疤嘅人嚟嘅，因為我覺得個傷疤係令我留到一啲記號喺度，咁我就可以睇到呢個記號，我就話俾我自己聽，呢啲係唔即係過去嘅嘢嚟嘅，但係我哋一直唔可以望住過去嘅嘢，而唔諗將來咯，係啊， 即係成長咗啦，見到每一步都係 啦，我覺得呢啲傷疤都係見證我成長嘅印章嚟嘅。 咁好啦，今朝早咧，我哋一齊聽下你呢首《別再回頭》啦，希望你呢股衝。劲系 keep 住继续向前， 多谢 系啦，做多啲好歌， 冇问题。 睇下有冇一个时候系你真系会写首歌送俾你爸爸。 系啊， 其实佢真 系 好锡你嘅。 我其实有噶， 系啊， 我都知道佢好锡我噶。如果唔系，我唔会即系 唔会成个访问都提嘴啦，系咪啲 time 好宝贵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 咁我都祝你爸爸身体健康啦。 多谢你，多谢你。 好，今朝早多谢谷亚薇 ，thank you。 好，在听谷雅薇首歌之前呢，同大家睇睇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啊。荃湾路有路陷啊，而家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丽景村嘅慢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而家喺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啊，重复多一次啦，荃湾路有路陷，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丽景村嘅慢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而家喺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行。 我没有非要记得你给的温柔，就算是我还看不透，回忆像一把锁，可锁住的人却只有我，没学会逃脱，学会寂寞。关于你的话题太多，不是付出就一定在等。 选择一直是我，逼着你故作沉默，像是没有爱过我。别再管我，别再回头，都是我的错，有些事不知道，或许深夜比较好过，让你的快乐变成折磨，我还能说什么？变成折磨，我还能说什么？ 上次讲过，香港仲有好多街名都系有花名，仲有乜嘢街名又可以引你笑呢？长命街，长命即系形容一个人条命比正常人嘅寿命长。可以睇更加多嘅嘢，感受更加多嘅情感。如果攞嚟形容街名嘅话，边一条会系长命街呢？想唔想知咧？拍完号转头话你知。 人生的命案。 真系嚟到呢一条街望一望，啊，你就会知道呢个花名都冇改错嘅，又窄又长，行得多，个人身体自然长命啲啦，系咪咁解嘅咧？长命街嘅花名其实就系讲紧中环嘅奥卑尼街。至于呢个花名系咪由当年轿夫嘅口头禅而起嘅咧，咁就不得而知啦。不过由佢哋改其实都好合理嘅，以前香港冇咁多汽车，大部分都是轿夫接载啲有钱人呢度去嗰度去，周身都是大汗，咁大顶轿行嚟行去，你都明佢哋讲长命系点解啦吓。讲起奥卑尼街呢一个名，源于咧就是以伦敦老城区一座建于16世纪嘅奥卑尼监狱去到命名噶。当年香港最古老嘅维多利亚监狱，亦都系建筑喺今日奥卑尼街嘅位置上嘅。虽然建筑物未必一定留翻喺度，但系街道今日我哋都仲可以去望一望噶。行多两转，可能你真系会长命啲咧。 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荃湾路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啦，即系啱啱落桥嗰个位咧，慢线由于有路陷咯，咁影响到而家车龙好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嘅恒丽苑，咁即系过晒丽城花园啦。咁揸车朋友咧就系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可以咧改行呢个屯门公路荃湾路一落咧，就靠左落青山公路，唔好靠右啊，靠左去翻青山公路荃景围嗰段咧，就可以避过呢段挤塞。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慢线有路陷，咁而家封咗啦，咁影响到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恒丽苑。咁揸车朋友咧喺荃湾路一出咧，就唔好靠右落翻去啦，就靠左落荃青山公路。咁啊喺呢个荃景围对出嗰条路啦，就可以避过呢一段嘅挤塞。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将军澳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慢线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啊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彩虹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葵涌的葵福路去回荃湾方向近住兴芳路挤塞，龙尾就在丽景村。象鼻山路落返荃景围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美股表现啦。美股咧个别发展啊，道指有得升，升45点啊，收报34,575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点，纳指都要跌啊，跌12点啦。华尔街啊，大好友同埋好多嘅唔同嘅基金分析员咧，都表示啊，防疫措施解封之后咧，会出现咧消费嘅狂潮，可能会导致咧通胀急剧上升。不过美国经济咧已经 V 型复苏啊，目前咧实际上咧已经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有能力对付通胀的压力。很多的财经分析亦都预测十年期的美债息率未来数月有机会上翻2厘的水平，但是都觉得这个只是回归正常，所以就不需要过分的担心。不过有这一番言论出来，很多的科技股都即刻怕怕，因为听到美债息会跌，美债息会升，样令到很多科技股前排杀股值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港股方面有没有机会都关于科技股要回一回呢？就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了。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小一星学专家 Miss Emma。早晨啊 ，Miss Emma。 早晨啊，芭比。 嗱 ，Miss Emma， 今年咧家长咧嚟到呢个月份咧，讲紧系2022至2023年，如果要申请小一入学嘅家长咧，应该特别头痛同埋紧张，因为以往咧可能就做咗好多嘅准备去上一啲嘅面试班啦，希望可以面对面啊，多啲对人接触嘅技巧咧会纯熟啲，但系而家似乎咧拍片嘅技巧都一样要 upgrade 下。 是啊，因为今年呢都已经有学校呢陆陆续续咁都沿用返佢哋去年因为疫情嘅情况啦，佢哋改变咗嘅嗰个策略，咁就係都要收小朋友嘅一啲短片啦。 嗯，但係讲緊呢啲短片呢，以去年嘅经验同埋 research 嘅资料嚟计啦，好似都真係分咗好多唔同嘅部分㗎喎。 会是有的，咁大路啲嘅就会是譬如自我介绍啦，无论是中文或者英文嘅自我介绍啦。咁另外呢就会是有啲是譬如有表演啦，可能一啲才艺表演会是有啦，有譬如有啲叫是唱歌嘅，即係 specific 叫你唱歌嘅都会有咁样囉。咁另外一类嘅就係关于一啲可能係讲一啲你鍾意嘅图书啊，讲个故事啊，又或者係讲一啲特别嘅topic， 譬如环保上面嘅 topic 啊，咁都会有嘅一啲系啦，有大概就系呢几类咯。 嗯，咁但系咧有冇话咧，即系每一间学校咧要求你交个片段嘅时候咧，每一个部分，譬如假设头先讲啦，自我介绍或者系表演啊，各样嘢咧，有冇限时？又或者有冇啲框架咧，都可以俾到啲 tips 我哋嘅咧？ 首先限时嗰度咧系绝对有嘅，咁佢一定会写得好清楚，譬如话系用啲乜嘢嘅语言啦，你嘅嗰个嘅时间限制系几多，唔多于几多咁样啦，系啦，咁一定会写到好清楚俾你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喺中间嗰度咧，咁嗰个嘅 criteria 一定会讲清楚俾你听，譬如话你嗰个嘅模式啦，系譬如话家长系要入镜啊，定还是家长系唔需要入镜咁样，佢都会写得好清晰俾你嘅。真系一定要 check 下出嚟，同埋你如果要 check 嘅话，咁就记住千祈唔好用一个，即系我真系过往有试过有啲家长就系咯，我冇 check 到啊，点知去到个 final product 嘅时候，即系我整好晒啦，咁跟住我发觉原来好细。但是到那一刻来讲，你要记住就是小朋友是不会跟你 retake 的，所以你一定是要就是check 一check， 咁跟住然后叫个小朋友一起去睇，咁话俾佢听啊，而家我哋就要咁样做啦，咁跟住然后我哋先至做个真嘅，咁会比较合理啲咯。 系，我谂同埋就算佢肯同你 retake 咧，都未必有翻嗰个质素或者嗰个效果啊，因为始终唔系背剧本啊嘛，而系一个临场嘅反应啦。 系啦，冇错啦。 嗯，咁有冇话有啲 tips 咧，即系可以教下家长帮啲小朋友准备？一般拍片嚟讲咧，其实如果事前准备啲乜嘢，会令到佢哋拍片嘅时候？可以悭啲时间或者流畅啲 咧。其实咧，我觉得咧喺拍片过程入边咧，小朋友最大嘅 challenge 咧就系佢哋有啲小朋友佢哋就会觉得好似我要背晒嗰堆嘢啦。咁同埋有情况就系小朋友喺一句说话同另外一句说话嘅之间，佢唔系好记得个 flow 系点，即系个流程系点。 咁我覺得如果可以運用一啲，譬如係假設講緊係自我介紹咁為例啦， 嗯， 我覺得可以用一啲佢嘅生活照啦，即係話真係你會放落去 portfolio 嘅一啲內容啦，咁， 嗯， 例如可能佢有佢嘅生活照，佢最中意做嘅嘢啦，係， 嗯， 啦，又或者係講一啲關於佢嘅家庭嘅時候啦，咁你可以咧就將一啲嘅圖畫係或者係一啲佢哋嘅照片，去整咗一個好似 storyboard 咁樣啦， 嗯， 就有啲咁樣嘅提示，能夠令到小朋友咧可以一路跟住嗰個嘅流程去講咧，咁啊會最理想嘅， 係 啦。咁尤其是譬如你話哦，去到嗰啲講故事嘅部分咧，就更加係嘅，因為小朋友真係冇可能會係你會啊，即係一下子就你會可以成個故事就即刻可以交代曬嘅。 嗯。 咁最好就係譬如我覺得唔好多個譬如六至八張嘅一啲嘅圖畫啦。 嗯。 咁其實小朋友就去嚟到去去好似形容緊一啲嘅圖畫，而去講緊個故事咧，咁就係最理想啦。 嗯，頭先講嘅呢一啲情節卡啦，又或者係故事嘅内容的一些提示，那应不应该出现在画面里面呢？定还是应该镜头后面家长举着来提小朋友就好一点呢？ 这个都是一个好问题，我会建议呢其实是可以出现在画面上的， 是 因为呢我见过很多时如果家长在即是他的眼睛的前面啦，是啦，即是来到去提示，即是说个家长举起牌，跟住小朋友可能就咁望住个牌然后讲的话呢，反而你会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个小朋友的眼睛好像不是望緊个 camera 咁， 嗯嗯， 是啦，咁变咗个眼神就会好怪，同埋一睇就会知道是一个提示咯， 嗯， 因为小朋友很多时他们就不会懂得因啦，咁可能他就会蒙起隻眼啊， 嗯， 好似就睇緊个图画入面嗰啲内容呢，咁就会好怪囉。 係。咁有冇话呢，其实呢嗰啲片段里面呢，可唔可以自己，譬如我当讲故事为例啦，可唔可以喺里头呢加一啲少少嘅标题啊，又或者係做一啲少少嘅剪接效果嘅呢？ 标题是可以的， 嗯， 标题呢不嬲都见到有啲家长可能话喺唔同嘅 session 啦，即係譬如话讲完自我嘅你会讲陈大文嘅自我介绍，咁咁，嗯，你就讲啦，咁跟住然后呢又再出一个画面，可能呢就係话图画表述咁样先算啦，咁跟住然后就开始讲，咁呢个加中间嗰个插嘅标题呢，其实我觉得係合理嘅，係， 嗯， 啦，就会令到成件事係清晰咗啦，咁不过当然呢你亦都继续係要留意住嗰个整体嗰个时间上面会唔会係因为你插咗个标题嗰个 slide而去影響咗， 嗯， 因為時間上面係一定要捉得好緊嘅， 係 啦，人哋都有寫到明，即係可能好多學校都會講話，哦，我全場要四分鐘，超過四分鐘嘅嘢我就唔睇啦，咁， 嗯， 樣，係， 嗯， 啦，咁呢個要注意啦。咁但係至於頭先講到話第二樣嘢就係嗰個 editing， 那剪接咧就即係個定義就係講緊你要發覺喺嗰段嘅短片入面，你會發覺有啲地方做得唔係咁好，或者係食咗螺絲咁樣，而你剪走佢，跟住然後再搏翻埋一個你覺得比較成功嘅一個短片落去嗰啲咧。就唔可以嘅。 嗯，咁但系如果加啲譬如特別嘅效果啊，例如加啲圖貼啊，或者咧而家咧咪好流行咧加啲唔同嘅 filter 啊，改下顏色啊 ，tune 下面色嗰啲得唔得嘅咧？其實 我又覺得呢啲咧就我覺得唔係話好大問題嘅。 嗯， 即當然啦，唔好話喧賓奪主啦，係啦，即如果你加得太多又唔好啦，係啦。咁都唔需要搞到即係好太過嘉年華嘅，係啦。咁， 嗯嗯， 但係我就會覺得即比較正常啲啦。咁我覺得就合理噶啦，咁系啦，但系就你话穿个面色，反而我谂到一样嘢就系、是、小朋友佢嗰个衣着上边啦，咁， 嗯， 因为咧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啊都系屋企咁样啦，咁， 嗯， 但系你都要记住一样嘢就系、是、呢个嘅短片其实就系一个比较即系、正式啦，即系比较 formal 啦，小朋友最好咧就系、 是、 会头到脚都见到嘅，系啦。咁而且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可以的話，就有啲可能係譬如有某部分係坐，有某部分係企，咁我覺得咁樣會好啲，或者即係企居多會好啦，因為坐呢有陣時有啲小朋友就會好多小動作啦， 係 即係可能啲腳啊會踢下之類咁，咁， 嗯， 我覺得企會比較好啲嘅， 係 啦咁樣咯，咁同埋就穿翻對鞋啦，你穿拖鞋都合理嘅，我覺得就唔好似赤腳咁樣咯， 係啦，即係喺形象打扮上面咧俾人感觉到是一个尊重场合的打扮， 是啦是啦， 那印象分都应该会加一点点的， 是啦，没错没错。 好啦，那今早早跟 Miss Emma 讲住这么多先，我们下一集呢继续讲多一点关于拍片面试的技巧，麻烦了 Miss Emma。 好，不要客气。 上次讲过香港仲有好多街名都系有花名，仲有乜嘢街名又可以引你笑呢？长命街，长命即系形容一个人条命比正常人嘅寿命长，可以睇更加多嘅嘢，感受更加多嘅情感。如果攞嚟形容街名嘅话，边一条会系长命街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人生的命案，我却不知不觉，不信世界那么丑恶，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碰着两代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青春可以怎么挥霍，化半生土不会快乐，并未获得什么，便在掏空什么，若长命谁来到万安。 今日同大家讲下音乐，电子音乐 electronic music 即系乜嘢呢？随住时代嘅变迁，音乐家有咗更多制作音乐嘅方法。所谓嘅电子音乐，就系用电子合成器、音乐嘅软件、电脑同埋其他辅助工具所产生出嚟嘅一啲电子音乐。电子音乐嘅范围好广泛，生活里面成日都听得到嘅。包括了电影的配乐、广告的配乐，甚至乎是流行曲当中，其实都有相当之多电子的元素。很多音乐的部分都是用电脑程式制作出来，而并不是真人演奏的。而今时今日，除了流行乐坛里面遍布着电子音乐，其实电子的舞曲都很多的。很多人就认为电子乐曲是一种冷冰冰、没有情感的音乐。不过其实电子音乐都可以加入其他风格，包括了摇滚、爵士，甚至乎是蓝调等等的元素，令到它的情感和层次更丰富。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罗小姐喺度啊，早晨啊，罗小姐， 你好啊， 你屋企系咪有啲好得意嘅小朋友喺度，成日笑哈哈嘅咧？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今个月生日， 系啊， 系几多岁啊，孙女？ 一岁， 哇，好得意喎，咁真系， 系啊，系啊， 唔系识企未啊？ 佢识行几步咯， 哇，好叻女喎，咁，但系又要好似看牛仔咁看住噶咯，识行， 系啊，系啊，其实最辛苦系佢妈咪啊， 系咯，哇，我就系谂紧边个咁。咁犀利咧，因为真系要金睛火眼，确保佢唔好乱咁行嘅时候掂到啲危险嘢啊，或者跌倒啊、整亲啊咁样，真系要24小时都及住佢。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妈咪系全职凑佢噶咯。 系啊，系啊，因为而家疫情咧，咁佢妈咪又系咧唔放心，咁就自己全职凑住佢啦。 其实系好好嘅咁样，即系因为嗰个咧时间咧系翻唔到转头噶嘛，每一分每一秒见证到佢嗰个成长同埋转变啊，做妈咪好满足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咧，你系咪成日都见到呢个小孙女噶？ 会啊会啊，因为我哋大家都住喺隔篱座，咁啊大家好近啦， 非常好咯，咁就 系啊系啊系啊， 好聪明啊，你个女搬得近你， 系啊，而家好多人都系咁啊， 系啊，我其实真系好好噶，多一个照应，因为咧嗱，我自己的角度都系咁嘅，我都好中意咧我嘅上一代咧同我一齐同我小朋友相处咯，因为我都系我妈教出嚟噶嘛，咁所以你个女可能都同我一样，都好、啊，我都想我个女好似我咁咁。 一定会 系咪啊？咁啊，所以即系开开心心啦，一岁生日啦，有冇特别说话想同小孙女讲啊？ 祝佢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啦。仲有佢嘅爸爸咧，就系5月29号生日，所以佢哋今日一齐就庆祝埋。 哦，好啊，好啊，咁啊，希望大家咧一家人都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啦。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拜 拜， 拜拜。 次不难过，仍旧冲刺，我未怕跌堕。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神圣啊。星也渐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都开始，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Pop 32 全年最受欢迎男歌手 得奖名单 同奖 The Weeknd 银奖 Ed Sheeran 金奖 Harry Styles 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明年再见。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电话旁边有刘畅，阿畅早晨啊， 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阿 O， 早晨各位， 系三十一，今晚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医生与你啊，嗱，有留意呢两日有留意医生与你嘅朋友知道啦，今个星期就 系 讲糖尿病嘅，咁啊，今晚会同大家探讨下咧，即系糖尿病嘅病友啊，其实都好多人都知道咧，佢哋要长期服用呢啲药物噶嘛， 啱啊， 即系咁，但系当中有冇一啲其实药物系有副作用嘅咧？有啲朋友啊认为咧，即系糖尿病嘅药物咧会致肥咁话，即系食咗会肥啊。咁究竟係真定假嘅呢？今晚就請嚟呢專科嘅醫生同埋糖尿病嘅病友親身同大家分享一下。 嗯， 咁啊有親友有糖尿嘅就要留意啦，係啊，咁一定要患者留意嘅。有陣時你將呢啲好嘅資訊吸收完之後呢，你可以過返俾佢，或者呢叫佢遲啲上返網上重溫囉，推一推高呢個醫生與你嘅點擊先啊。 冇錯啊，咁啊正所謂即係識多樣嘢旁下身啦。 喂，啱啊，有料到啊！ 啊，知我咩料啦？ 系一听就知你咩料啦。 系咯，喂，好快同大家介绍下，今晚日常8:30啦，都有好节目嘅。咁日常8:30，各位新手爸爸要留意啦。咁啊，好多新手父母咧都知道咧，喺做新手父母之前啊，即系仔女出世之前咧，好多嘢要学噶嘛，即系好多资讯、好多资料都要吸收噶嘛。咁但系咧，原来呢一个资讯嘅市场上面咧，即系重女轻男嘅，新手妈妈咧就好多资料参考嘅，但系新手爸爸咧嗰啲资料又好少噶。 哦， 系、哦， 我以为佢哋大家要去资料都系一样嘅， 有啲唔同喎、啊。原来、 啊、因为妈妈要喂奶咁， 系啦系啦，爸爸就要安抚妈妈嘅可能。咁、我唔知道，问下小白啊吓。咁啊，今晚日常8:30请嚟一位副职培训及发展经理、上嚟分享一下咧，做爸爸之前需要啲乜嘢心理准备，同埋咧又会讲下啦，即系喺仔女成长过程当中咧，爸爸啊呢个角色其实要做啲乜嘢嘅。 不过你唔好话净系妈妈要即系安抚下，其实爸爸都要噶，因为佢哋都有即系手足无措嘅时候噶嘛。 有啊，我啲 friend 啱啱生完小朋友之后都话：喂，阿 O 出嚟饮杯嘢。咁你又明啦。 所以多啲呢啲资讯系好，冇错，要睇下呢一个嘅节目啦。 咁啊，再同大家介绍啦。紧接住嘅，今晚9:30有31看世界。今晚嘅题目叫做珊瑚礁拯救队啊，即系听落咧去睇珊瑚好似好开心啦。但系今晚嗰个 topic 咧都几沉重下嘅，即系原来讲咧过去50年。整個地球大概少了一半的原有珊瑚、好大鑊的。有多大鑊呢？原來呢，即是它這件事呢會 這個環境災害呢會威脅全世界數十億人的糧食安全。 哦，因為整個海洋生態系統來的嘛，其實 是啦，即是失了平衡的嘛。 嗯嗯嗯， 對這個海洋生態系統呢，即是那個打擊是無法挽救的，這個傷害。 所以就是我要將你拯救啊，今次拯救隊。 是啦，咁這個咁其實還有沒得掹呢？咁今晚大家要留意9:30看世界啦。 嗯，好。 咁接住仲有咩節目同我哋分享啊？ 11:05海洋穿社科有咩睇？ 冇錯，學人穿社科啊！今晚題目叫《聲東擊西》，咁啊講下咧中西文化，大家都知好唔同噶啦。 係啊， 咁點解唔同咧？源自邊度開始唔同咧？同埋咧咁多年嚟啊，呢個中西文明啊，究竟有啲乜嘢恩怨情仇咧？今晚請嚟兩位年輕嘅學者同大家討論一下啦。 好啊，可能又去翻十六世紀，跟住 即係 once upon a time 十六世紀。 我睇資料好似再早啲喎， 再早啲係嘛？ 哦，好啊，咁大家可以掌握知識啦。黐住咧，港台電視31啦。唔該曬，張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上昼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像通话。报道指出，雙方認為中美經濟關係十分重要，將會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態度，就宏觀經濟形勢和多雙邊利益和雙邊領域合作進行廣泛交流，對彼此關心的問題坦誠交換意見，願意繼續保持溝通。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新增的10宗本土病例全部來自廣東省，包括廣州7宗、佛山3宗，是無症狀感染轉為確診，另外有14宗輸入個案。內地至今一共有91146宗病例，4636人死亡。無症狀感染個案方面，廣東省單日新增7宗本土感染，5宗是來自廣州，2宗來自深圳，境外輸入有12宗。廣州市衛健委公布，由今日起廣州市部分區域疫情風險等級作出調整，當中荔灣區白鶴洞街、中南街由中風險地區調整為高風險地區。世界衛生組織緊急批准使用科興疫苗，是繼國藥新冠疫苗之後第二隻獲世衛批准的中國疫苗。科興控股董事長尹惠東表示，今次通過世衛評審，標誌著科興新冠疫苗在全球40多個國家和地區獲得認可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國際衛生機構的認可。他認為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持續蔓延，科興期待進一步參與全球疫情防控，充分發揮中國新冠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價值。全球最大肉類加工公司 JBS 的電腦系統被黑客攻擊，導致公司在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的部分業務需要暫時停運，幾千名員工受到事件影響。白宮表示，向 JBS 發動垃圾軟件攻擊的可能來自一個位於俄羅斯的犯罪集團，白宮正是就此直接與俄羅斯政府接觸，聯邦調查局亦都正是調查事件。總部位於巴西聖保羅的 JBS 發表聲明，已經即時停運被入侵的電腦系統，備份伺服器未受到入侵，但是預計需時解決今次事件，和部分客户和供應商的交易或者會延遲。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星期五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21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95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40点，升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大物业系报9.95元，跌1.23元。腾讯控股635元，升7元。阿里巴巴214.6元，跌3.6元。美团311.6元，跌1.4元。友邦保险98.75元，跌1.65元。万国数据74.8元，系升9毫。比亚迪股份194.6元，升3.7元。微创医疗66.5元，系跌3.55毫半。京东集团303.4元，跌系升5.6元。新洲国际191.4元，系跌1.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9，日元109.6，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6，人民币6.38，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23，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8,874点，升60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系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16美元，卖出1,89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啦。头先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慢线嘅路陷咧，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咧就系尾消散，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慢线嘅路陷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咁第一带咧仲系挤塞，车龙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啦，龙尾去到东山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咧，嗰条支路都系挤塞，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咁喺新界方面，葵涌嘅葵福路咧去丽景方向，跟住葵仁路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葵盛游泳池对出。咁兴芳路来回方向，跟住葵福路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去青衣方向车龙比较长啲嘅，去到葵芳村。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跟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车龙咧去到百胜阁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喺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嘅现有选民，必须喺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繞道，一起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同细路食自助餐之前，仲记唔记得早排我哋讲过有人去食自助餐乜都唔食，淨係食鲍鱼嗰件事？正所谓自助餐梗係想食乜嘢就食乜嘢，所以顾客只係想食某一种食材都有佢嘅自由。有人会咁諗，有咁贵食最贵，驚死蚀底。如果你係家长要带小朋友食自助餐，你会点教佢呢？话说早前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佢识得有个家长带埋屋企小朋友去食自助餐，出发之前就咁同佢讲：阿仔，自助餐要俾好多钱，尽量要食啲贵嘢，如果唔系就唔抵啦。细路咁话啦：我净系想食甜品咋，我可唔可以净系食甜品啊？阿爸态度一转，同佢讲。你食几多甜品先翻到本啊？梗系食生蚝或者龙虾啦。以上呢段对话，你觉得个细路会点谂呢？喺个细路仔眼中，从来冇谂过钱呢个问题，因为金钱嘅概念，佢哋基本上系未有嘅，只系想拣一啲自己想食嘅嘢。对于佢哋嚟讲，钱根本唔系问题。从家长的角度看来，就是我给了这么多钱当然想吃回够本，如果不是就真的很不值了。这种教导模式得不得呢？小朋友到底是想要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是是以金钱做标准，无论自己喜欢不喜欢都不要紧，最重要回本。家长教细路很多时都会有两把尺，一面叫你做啲自己想做嘅嘢，另一面就叫你唔好蚀底，以金钱嚟做标准。小朋友仲细就同佢讲，大个一定要有梦想。到佢哋大个嘅时候就话，人大个一定要脚踏实地。如果有个细路仔同你讲，第时想做医生，想做律师，你会话你好有志气。但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人跟你讲，现在开始想追求理想，你会说不要在这里发梦啦。到底人应该是有梦想，还是应该脚踏实地呢？还是梦想应该有一个限期，到了某一个年纪你就不要再追求呢？其实我们人生是追求些什么的？一路追求的是用金钱来做标准的世界，还是是追求一个自己喜欢的世界呢？如果你不想你的小朋友将来变成一个价值观模棱两可或者有双重标准的人，今日开始你就叫他去吃自助餐的时候吃些自己想吃的东西啦。 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煮饭煮得多咧，夜晚可能你都会想试下其他嘅菜式。 我以为你话今日吹神厨房 有外卖好选择噶嘛？ 唔好煮啦，出街食啦咁样。有阵时都系咁嘅，因为两口子咧，即系煮得多咧，又会想出街食。出街食得耐咗咧，又会想留喺屋企。 家的味道系咪？ 系啊。 今次咧呢一个咧，我系因为食咗一间日本餐厅嘅汉堡包咧，我觉得个配搭咧几轻易啊，那个感觉系。因为之前咧，譬如你喺街度食嗰啲汉堡包咧，你会觉得好流啊，见到块扒，见到嚿肉咧，你已经觉得饱咗啦，即系未食，同埋觉得好油啊。咁但系今次咧，我喺一间日本餐厅嗰度食咗一个汉堡包咧，我又觉得好似几清新，同埋嗰个聚垢感又冇咁大。但系喺屋企整咧，自己都可以再 fine tune 下。 系咪落咗啲牛油果落去啊？依家好兴。 哦，而家好兴牛油果啦，呢个都系一个好嘅主意嚟嘅。咁如果大家中意食嘅，当然都可以夹埋落去啦。佢就用咗咩咧？佢就用咗菠菜，用咗一啲洋葱，咁佢咧就用一啲蒜咧嚟到炒香咗。咁其实呢一个咧咬落去已经有索索声嘅口感啦。咁当然你都可以再加埋番茄落去啦。咁而嗰块肉咧，你亦都可以用一啲真肉又得，你用未来肉又得。即係嗰啲植物肉又得，係啦。咁其實成個漢堡包咧，你直頭可以將佢變做一個素嘅漢堡添。即係你用一個植物肉啦，咁又係煎香佢啦。不過呢個你要小心啲，因為好多時咧，啲人話啲植物肉咧，使唔使攞去解凍啊，或者醃啊咁樣？你其實應該睇翻佢上面嗰個包裝。 因為有幾種嘅唔同嘅，有一啲就有一種就直情滲油滲得好多添，即係嗰個油嘅輸出咧。 可能同你平時嗰啲免治牛肉扒咧，好差 唔幾 係 嘛？ 係 啊，同埋你要睇翻有啲咧，可能鈉含量都幾高啫，因為佢本身有啲係用大豆做啦，佢自己已經調咗味啦，咁你唔需要再醃，即係唔係？ 佢話冇肉啫，係冇話 冇味啊嘛，冇話冇味啊嘛，係啦。咁呢個你自己要小心啲啦，同埋咧多數我之前自己買嗰啲翻嚟咧都唔使解凍嘅，即係你一攞出嚟，佢慢慢就好快已經會溶咗噶啦，嗰個雪咁樣。 咁係咪 mini 啲㗎？你食嗰個版本個漢堡包係咪日式嗰啲漢堡包？即係我哋通常點樣定性美式同埋日式啊？美式就大杯酒大塊肉啦，即係好成嚿拳頭兩個拳頭咁大啦。咁日式嗰啲咧就 佢冇諗到咁高咯，即係塊扒唔會咁脹咯。 因為我舊時啱啱認識日本漢堡包嘅時候咧，真係覺得哇好好食，要食幾個。嗰陣時未有 M 字頭嗰個漢堡嚟香港嘅時候咧，哇一嚟咧～我真的觉得要朝圣噶， 而家呢间汉堡包连锁店好像少了人咯，即系好似少个热潮，好似 我都觉得 退却咗， 有少少过去了。不过你俾我正正条条食个 T， 我都觉得 OK 嘅。 系啊， 但系你话即系比较快速咁样食咧，就未必会拣佢咁样咯。 咁呢一个汉堡包自己都可以喺屋企试下整啦，因为其实都简单嘅，你咪烘咗两块面包，中间夹啲咩就都随你欢喜啦。咁但系我今次就话喺呢个餐厅食完之后咧，我觉得大家可以仿效下嘅，就系加啲菠菜。菜加啲洋葱夹喺中间，仲有番茄啦。咁如果中意好似阿欧咁讲，你话加少少牛油果咧，直头整一个素嘅汉堡咧，都一样好食嘅。咁啊，唔使煮咁多味餸啊嘛，有时都想偷懒噶嘛。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突然想翻起啊，有一样嘅甜品我相信大家都几中意食嘅，因为之前大家都会讲开咧，就系广播度见到软雪糕，系啦，软雪糕咧都食过好多唔同嘅款式嘅。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软雪糕咧，其实都系喺日本嗰度食嘅。咁可惜而家就 系啊，冇得飞啦，去日本 治啦，系啦，因为咧佢啲软雪糕真系好特别嘅，佢哋嗰啲 soft dough 啦 ，soft dough 系日文嘅软雪糕啦 ，soft dough， 咁佢哋咧系唔同地方咧，真系依据翻佢哋嗰个地方。去做一啲限定嘅軟雪糕嘅， 未有得食住，唱兩嘴先啦。 係啊，唱兩嘴，例如其中一個， 你識唔識唱啊？ 食軟雪糕， 其中一個咧，我記得係好濃味嘅哈密瓜味軟雪糕。 哦， 聽到其實都已經好食。 正，我好中意蜜瓜味嘅雪糕。 呢個哈密瓜， 哈密瓜有冇蜜瓜咁香？我自己覺得 呢個都好香， 係嘛？ 係，因為佢係用咗嗰種赤哈密瓜去到做嘅。 再甜啲啊！ 再甜啲，即系啲甜度本身你食嘅时候，你已经如果系食嗰个生果咧，你一食落口，你觉得可能我同崔杰腾就觉得哇，系要摆低啊， 甜 度要摆低， 唔使俾我得啦， 系啦， 唔使摆低， 就摆低俾你咯， 摆低俾你啦。咁佢咧就用嗰一只嘅甜度好厉害嘅赤红肉哈密瓜去做呢个软雪糕，所以咧其实佢真系挤嘅时候咧。你都已經聞到哈密瓜嘅味 道，實好貴啦！赤哈密瓜呢啲有個名 係啊，即係點啊？即係食到你肉赤咁樣。 係啊，肉赤哈密瓜。 呢個世界原先係得蜜瓜嘅啫，咁啊，但係蜜瓜咧。有一個蜜瓜蝦另一個蜜瓜，所以就變咗哈密瓜。 你咪搞笑啊！ 好明顯，好明顯啊！係啊，用心機諗出嚟嘅，俾下面笑啊！係咪先？ 好啊，講翻軟雪糕。喂，其實如果你日本當地食咧，就唔係好貴嘅啫。雖然話就話又限定又哔哩吧啦，佢都係300 yen 到，其實只經一杯。咁呢個價錢，喂，我覺得合理啊，係咪先？係啦。咁如果你話嚟到香港，呢啲材料嚟到香港咧。你真可能要买30几元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香港有冇啲好味嘅软雪糕咧，其实都有嘅。好啦，有几个地方大家可以选择嘅。第一个就系卖珍珠奶茶嘅铺头，有啲佢哋都有卖软雪糕嘅，可能阿 O 都知 茶品嗰间。 茶品嗰间，咁佢咧有一只铁 观音味嘅软雪糕嘅， 几好啊，几香茶味嘅，茶味好浓嘅， 系啊，即系你 观音味， 观音味啊，系啊，唔错噶，即系我自己觉得食落，我第一次食嘅时候，我真系系几香浓嘅， 但我中意饮普洱，有冇普洱味咧？ 咁啊要佢哋继续研发啦。但系你整得铁观音，实整到普洱。 好似真系，我唔记得有龙井味定系普洱味啦。是但一种，我印象之中佢就 系 同一间茶铺， 嗰阵佢 shift 噶嘛，嗰个月雪糕。 因为一里通啊，马国明嘅啫，呢啲横掂都系铁观音整到冇嚟普洱整唔到嘅，系啊，咁样咯。 系啊， 系啊， 做咩？系咪今朝个股市有啲波动啊？ 系啊， 点解我突然间有啲 好多？你直接讲欧，你好似缩缩地咁啊！咁我休息一阵啊嘛，可以系咪 好啦，好，继续讲翻软雪糕啦。嗱，我细个食软雪糕咧，就会去便利店买嘅。咁啊，而家便利店啊少之又少啦。其实呢几日我都有成日同阿钟哥讲，便利店系真系有软雪糕嘅。 系啊，不过唔系间间有。 系啦，原来唔系间间都有嘅。咁于是乎咧，就试过咧上网睇嗰啲软雪糕，软雪糕便利店你一打咧，佢有个 list 出嚟嘅，就俾大家听。如果你要去食软雪糕嘅话，嗰间便利店喺边一间就会揾得到啦，喺边一区咁。 揾下欧同阿崔杰同嗰啲咩软雪糕关注组啊嘛， 系咯，我系雪糕关注组， 我系冇嘅，我冇雪糕关注，我系烧卖关注组，但系净系关注烧 卖。唔系佢都会啲人会 upload 埋上去，系啦，但系就唔系净系食软咁简单咯，系啦。 总之系雪糕， 总之系雪糕雪条所有嘢咧，佢哋都会摆上去嘅。 系啦，嗱咁如果你话系便利店嗰间软雪糕咧，佢咧其实就系类似期间限定嘅 concept 嘅。咁我最近咧就前几日啦。啱啱同仔仔经过嘅时候咧，又俾我见到嗰间系咁啱有软雪糕嘅便利店，咁啊走咗入去买啦。咁呢期咧做紧呢一个富士苹果软雪糕， 哦，好清新喎、 清甜， 其实系真系，我觉得食落去都唔错咁样，好似唔知八蚊一杯咁样。 加前次要啊，头先你讲话系咪都好 fresh 嗰个感觉？ 系啊，系真系 fresh， 你食落去咧。真係富士蘋果嘅味喎，係啦，所以而家啲雪糕咧，無論係日本定還是香港，其實都做得幾好噶，即係佢真係賣嗰隻味咧，佢係好突出到嗰一種嘅味嘅。例如仲有啲咩味係出名嘅咧？金骨味啦，跟住因為又係好香甜啊，好爽口嘅味道嘅，跟住仲有啲嗱頭先提過嘅蘋果味啦。波子汽水味的軟雪糕， 呢、這個我有睇。 其實曾經之前都有出現過嘅，仲有啲比較上受歡迎的軟雪糕，可能大家又有個誒一聲，因為都未接觸過。雪梨味的即係梨味嘅軟雪糕。 又是很清甜，即是这些都是夏季的水果。喂，作为关注组的会员我都有提供。我最近知道一个它是日本来的。日本其实之前不是有一些雪糕冰沙的。它是入了一个袋子给你啜啜啜啜啜这样的。它 好像是 直接冰。 其实都很正。它又不是冰，它直接是冰沙，介乎在冰沙和雪糕的状态。软软地的。那你啜的时候它又有很冰冻的感觉，都有少少冰。 很轻那些。 不是，它直接是啜嘅，佢喺一个袋嗰度咧，俾你慢慢啜啜啜啜啜嘅，系啦，即系好似嗰啲能量饮品嗰啲咧，或者嗰啲能量啫喱嗰啲嘅包装噶。咁而家咧，之前咧佢就出呢个 vanilla 味咧，我已经觉得好好食噶啦，就喺即系企鹅嗰间嘢咧就有得卖啦。咁而家咧佢出咗另外一个味咧，就系咖啡味。系啊，即系你会好似 好中意咖啡噶。 我知啊，虽 然饮得，但系咖啡好多嘅副产品啊， 咖啡味嘅。 雪糕冰沙， 那個味道好像 match 啲喎。 係啊，呢個我睇下買唔買到，買到。 喺邊度啊？企鵝啊？ 唔係啊，呢個應該係喺便利店有。 不過講少少阿小白嗰啲趣聞咧，咁話説咧，佢嗰日咧就見到嗰間咩富士蘋果便利店，即係有雪糕便利店。咁我係 send 張相俾我睇，中哥呢度有得食啊。跟住張相就唔係佢嚟嘅，係佢個 仔嚟嘅， 揸住杯雪糕，跟住我就話：哇，好抵食喎！嗰杯軟雪糕咁大杯嘅，咁原來只不過係小白就回一句，唔係因為我個仔細粒啫，所以揸。我係因為見到咧，佢個仔揸住嗰杯軟雪糕咧，有半隻手咁長，半隻手咁長， 成塊面咁大， 係啊，好抵食咯。原來只係因為個仔 個比例嘅問題。 我睇下先， 哇，係喎，好似好大 杯， 好大杯，揸住咗呀！ 拍攝效果，拍攝效果不反映真實產品情況咁樣啊！ 好搞笑啊，好熱喎，睇嚟嗰日。阿小小伯系戴住一条嗰啲降温颈箍， 咁你喺度，其实几好啊！即系我记得我细个咧儿时嘅回忆咧，都阿爸带我去买雪糕啊。咁阿小伯咧就有呢个咁温馨同埋咁窝心嘅。 有啊，其实要食软雪糕咧，食得好咧都有好多计仔嘅。咁你可以譬如你食荔枝味嘅软雪糕嘅话咧，咁你一食咗之后，你可以咧就喺或者买咗之后啦，你剥少少荔枝。 然後你擺喺嗰個桶或者個杯側邊咧，其實可以令到個軟雪糕咧係增加佢嗰個視覺效果。 喂，我又有提供呢、這個真係喺關注組上面睇翻嚟嘅，佢咧就係好簡單，你自己喺屋企整到嘅，就係、是、咧一球雪糕啦，隔離加一樣乜嘢咧，令到佢錦上添花咧，佢就係加咗一嚿嗰啲蜂蜜啊，即係而家你買蜂蜜、蜜糖咧，唔係就咁擠噶嘛，佢係有得一塊咁樣買噶嘛，佢成嚿咁樣插落去個雪糕度，咁佢亦都即係嗰塊蜂蜜又會有啲蜂蜜糖漿喺度，好濃郁咁樣啦。哇！你望到已經好想食。 哇！呢個係蜂蜜衝擊雪糕嚟 嘅 喎。 係啊，因為其實你呢啲蜂蜜咧，你之前喺泰國旅行咧，一定會買翻嚟做手信，一盒盒咁樣，你咪切一塊一塊嘅。我即刻上網睇下香港有冇得買。原來香港係有得買。咁當然個價錢就唔會喺你泰國買咁相宜啦。但係你覺得咁樣？一塊咁樣插落個雪糕球嗰度咧，直頭好似升價十倍咁啊，係嘛？ 唔係100蚊都得喎，呢啲 真係噶，但係原來自己屋企都可以親手整噶。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10点钟新闻报道啫。